但是绝对的事情呢就经常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绝对的困难啊，绝对的烦扰啊，绝对的讨厌啊，令到我们很容易就无所适从。我们可以怎么做呢？人生里面不断活在开心不开心、爱和痛这样，其实我们只要有更加强的信心，我们只要就是相信身边的人可以互相扶持，其实无论面对着任何绝对是很惨烈的情况，我们都一样可以安然度过。 首作品嚟自王菲《爱与痛的边缘》。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好啦好啦，继续翻到嚟早上六点十四分。天文台就话到啦，未来几日啊，未来一两日啊，潮湿，日间啊温暖，潮湿、啊，屋企咧抽湿机可能又要攞定出嚟啦。过咗几日咧就天气干燥嘅日子啦，咁啊嚟紧呢几日咧，咁啊又系要过翻啲湿哚哚嘅日子。咁所以咧，抽湿机对我哋嚟讲咧，可以话系日常生活当中啊，已经慢慢变成啊，即系不可或缺嘅。始终香港嘅地理环境都要面对呢样嘢，就系我哋即系好多都要海啊。即系同个海有关嘅，咁所以咧，一有啲湿气咧吹上嚟嘅时候咧，你都唔好话，其实真系相当之湿嘅，咁所以大家咧都要留意住啦。好啦，抽湿机咧可以话系重要嘅一个嘅电器啦。不过对于佢运作原理啊，其实大家又有几多理解咧吓？消委会早前咧亦都咧就系出过一啲嘅报告啊，专系咧就讲翻到底喺市面上边抽湿机啊边一只咧？是好的，哪一隻不好的，那大家就找回这些报告看了。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抽湿机可以分为三款，分别就叫做压缩式抽湿机、热石式以及混合式。压缩、热石和混合，而他们都有不同的运作原理的吧。好了，压缩式的抽湿机，呢一款嘅抽湿机啊，用到嘅咧就系最为传统常见嘅技术咧，去到吸湿噶。嗱，当潮湿嘅空气被抽湿机嘅小型风扇抽到入去个机入边啦，入边嘅压缩机咧就会推动啊雪种啊冷管，空气入边嘅水分表面咧就会凝结成为水滴。造成啊，即系嗰啲冷暖温差嘅效果，然后咧就再呢啲嘅水滴就会滴入去嗰个嘅桶入边，之后空气咧就会经过散热管排出较为干燥同埋温暖嘅空气，吸咗啲风啊，跟住喺嗰啲风入边咧就用个冷管咧就变咗啲水滴出嚟，跟住咧啲水就滴咗落个桶嗰度啦，然后咧就再吹翻嗰啲暖风出嚟。從而令到你的室內的環境就變得就是較為乾燥的。這一種叫做壓縮式的抽濕機，很多人都用過，我小時候都是用這一隻的。好了，另外就是叫做熱石抽濕機，和壓縮式的相比來說，這一款抽濕機就沒有那種壓縮機以及雪種，而是利用熱石吸濕的原理吸收空氣入面的水分，然后再透过咧就系发热机啊，将水分由热石排出嚟，水分咧喺冷却以及凝结成为水滴，咁啊收集到呢个水箱入边，达到咧抽湿嘅效果。三种有冇话边种好边种唔好咧？听埋最后嗰种先。混合式嘅抽湿机，呢款嘅抽湿机咧同样系具备热石式同埋压缩式嘅功能噶，佢会因应住唔同嘅情况，自己换唔同嘅方式，即系醒啲啦。咁有冇话边一只咧收得好啲嘅咧？即系抽得好啲咁，就冇话嘅。睇翻耗电量啊，佢能够抽湿嘅成分啊，各样嘅嘢啦。咁当然啦，如果你想揾得清楚啲嘅，咁啊可以信下消委会嗰个嘅选择粤康嘅报告。咁啊讲抽湿机，咁大家咧就如果抽湿机啱啱坏咗，不妨睇一睇个报告，然后咧就拣一个咧啱自己心水嘅抽湿机，咁啊最好啦。如果唔系过一两日咧，即系好潮湿嘅时候，你就后悔噶啦。 呢首嘅作品嚟自 Yumiko 郑希怡，相对湿度。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啦，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系有微雨噶。最高气温大概23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咁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噶。展望未来一两日潮湿，日间温暖。而家室外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82%噶。 追踪好人好事好消息，日日输出正能量。 晨光正能量卫星， 好人好事咧，成日都系话到啦。啊，我哋系因为一个口罩咧，有阵时都会睇得到啲人咧去到点样争夺啦，你争我夺。咁但系亦都因为一个口罩咧，可以睇得到咧好多咧就系、是开心嘅事情噶。例如咧，又有區議員咧會擺街站啦，同街坊咧就係 DIY 一個咧就係叫做撳 lift 嘅神器。的而且確咧，而家即係撳 lift 嘅時候，都會覺得嗰個 lift 咧係特別污糟啊。又有區議員咧咁啊會向有需要嘅人士咧派發漂白水，同時咧就向居民收集口罩，咁啊轉贈清潔工或者咧就長者。有區議員咧就同街坊一齊咧就以酒室啦，即係我哋飲紅酒嗰啲酒嗰啲室咧，或者係膠樽蓋啊、繩同埋七彩水筆啊，自制咧就撳 lift 神器，防止咧就係乘搭升降機嘅時候，因為觸摸到公眾地方而沾上細菌。就嚟升降機咧，全部都要用聲控先至搞得掂啦嚇。好啦，除此之外啊，亦都咧有唔同嘅好人好事噶噃，好似咧就係手作香薰店啦，今日佢哋亦都會製作咧就100支嘅酒精搓手液啦，咁啊優先咧就係送贈俾一啲嘅清潔嘅工人噶，清潔嘅工人咧咁啊最前線嘅，亦都經常都要接觸，特別咧係有好多人咧就冇手尾，將啲嘅口罩咧就亂咁抌，亂咁放。咁所以佢哋咧就首當其衝。其次咧又見到韓國服飾網站啊、網店啊，咁啊喺土瓜灣咧又派5000個嘅口罩，咁啊希望咧就基層同埋長者咧就率先咧就受惠。啊，仲有譬如係兒童事務委員會啊派10000個嘅口罩，10個非政府組織嚟嘅時候，即係好多呢一類型嘅消息咧，其實我哋都會覺得咧係唔錯噶。之前咧，可能真系有好多人咧会努力咁样去到搜救咧，就系、是、不同嘅口罩。啊，社会上咧其实仍然有唔少嘅社群啊，欠缺咧就口罩，去到咧就面对呢一个嘅疫情。咁啊，见到咧就系义务工作发展局啦，咁啊佢哋有一个嘅计划嘅，咁啊啲义工咧就不停咁样去到咧努力啦，努力做咩咧？就系、是、去到咧就系、是、募捐呢啲嘅口罩，转赠咧就有需要嘅人士。咁大家咧就可以留意翻啦，揾翻咧就系义务工作发展局，咁啊佢哋咧就会喺丽景啊祖尧村嘅祖尧商场一楼嗰度啦，或者咧就系义务工作发展局嘅香港义工学院，咁咧就会收集啊，就算午饭时间咧都一样咧会收集呢啲嘅口罩啊，从而咧就转赠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噶。希望所有人都可以有属于自己的最基本的卫生装备对抗疫情。 追追赶赶高高低低深呼吸，然后与你执手相随，甜蜜终不再畏高，可这样跟你荡来荡去，无畏无惧，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好，人间的跌宕默默认送，当生命似流连在摩天轮，幸福处是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互拥，仿佛游戏之中忘掉轻重，追追赶赶高高低低，惊险的程度要畏高 这亲口关系，沿途就算意外脱轨，多得你陪我摇曳，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好，人间的跌宕默默认送，当生命似流连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 一首嘅歌曲《幸福摩天轮》，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永兵报道新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表示，接获内地部门通报，一名长期住在武汉市的77岁香港人怀疑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死亡，被纳入感染个案。驻武汉办事处获悉之后，已经即时联络他在广州的家人。当局又说，目前有10名分别来自3个家庭的香港人在湖北省确诊，9人在当地治疗，其中1人危殆，8人稳定，1人已经出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说，至今收到超过1400宗湖北省求助个案，涉及2700多名分布在该省37个城市的港人。当局正与内地相关部门联系，尽快将滞留在湖北的港人，包括有特别需要的组群，分批送返香港。消息指，再有4名由钻石公主号返港的港人初步确诊感染新型肺炎，他们由火炭信阳村送往玛丽医院治疗。超过200名港人从钻石公主号返港之后，先后分批被安排在信阳村强制检疫14日。一名驻守北角警署的48岁男警员，上个星期四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上星期二发病当晚曾经同59名警员在西环一间食肆聚餐，全部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警方回复本台查询的时候表示，截至昨晚7点，全部59名警务人员已经陆续入住位于信阳村和翠雅山房的检疫中心接受检疫。警方表示高度关注事件，会积极配合卫生署进行病理学追踪，包括提交那名警员过去14日的工作记录和执勤表等的资料。阿美尼亚宣布关闭与伊朗的边境，避免新型肺炎传入。阿美尼亚亦都暂停飞往伊朗的航班，预料相关措施将会持续两星期。阿美尼亚政府表示将会成立特别工作组，密切注视伊朗国内的疫情。 伊朗暂时确诊43宗新型肺炎病例，8人死亡，是中国以外新型肺炎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伊朗卫生部门透露，近日有上千名出现流感和感冒症状的患者前往医院求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潮湿，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第二台 禁毒署 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 同行抗毒快活人。 毒品令到阿林产生好多幻觉，过程非常痛苦，所以阿林决心戒毒。 大家好啊，我是阿林啊，我在这里很想多谢我的一位社工啊，多谢他用他的爱心来感动到我，多谢你啊。 记得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 风骚快活人 与你同行抗毒。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翻到嚟朝早嘅6:35啦，咁啊，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逢星期一至五啊，都会喺朝头早啊陪住你去到10:00啊吓。好啦，先睇睇天气先，咁啊，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咧系有微雨噶，咁啊，最高嘅气温咧会系去到大概23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咁啊，吹东风啊湿湿地，吹东啊南啊呢啲湿湿地，咁啊，初时啊离岸间中啊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潮湿，日间是温暖的。现在1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4%。今天空气方面一般，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至5的中级度的水平的。各位听众早晨，直播室边继续有白卷浩陪着你们。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看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在新型冠状病毒的阴霾底下，原来在3日入边发生了就是两宗有人倒地抽筋的事件。在社交网站上面连日都疯传两段的短片，显示两名男子分别在商场以及就港铁的车厢倒地，块面就向着地面就甚至乎吐血，下半身就是抽搐，但是现场就还未见到有途人或者就乘客上前救援的。两名男子呢好彩最后送院的时间就回复返清醒。不过呢事件都惹来好多人的讨论。有人呢就慨叹，唉，香港呢在疫情底下呢就变得冷漠啦。亦都有人指出，现时的情况不应该呢就随便接近病人。 咁点算呢？有家庭医生就话到啦，就冇听过咧，就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咧就会抽筋，咁啊患者咧就可能会呕吐，或者咧会有飞沫噶。咁如果系谂住救佢，施救者需要咧就有急救嘅知识，以及咧就充足嘅防护装备，否则咧就应该腾出空间，咁啊等患者咧就可以继续畅顺咁呼吸啦，并且即时咧就致电啊报警啊，或者通知咧就系嗰个场所嘅管理人。卡廷医生就表示啦，抽搐以及呕吐咧有好多嘅原因噶，例如系发高烧、阳碱症、脑膜炎、中风、身体嘅电解质咧不平衡。咁但系目前啊，亦都冇听过咧就系冠状病毒嘅病毒咧会引致咧就系呢一类型或者系抽筋嘅症状。不过如果咧患病始终延误咗救治咧，甚至乎唔求医，病毒入侵底下咧，咁啊预计出现咧就可能会系任何嘅症状嘅，所以暂时咧就唔可以一概而论。有医生咧就睇过男子咧喺港铁车厢就系抽搐嘅片段，佢话到啦，该名嘅男子曾经咧就吐血添。如果没有医学常识，上前胡乱帮忙嘅话咧，就真系随时越帮越忙啦。有阵时未必同咧就系叫做香港人啊，冷淡啊就有关嘅。大家都知道越帮越忙，例如咧就系帮患者转身嘅时间，有可能会令到呕吐物倒灌入去气管，而且呕吐啊可能咧就会有飞沫。喺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嘅情况底下，咁如果亦都冇足够嘅防护装备，有阵时的而且确系难以帮忙噶。最好尽量退开，都系头先嗰句啦，俾佢有足够嘅空间去到呼吸。网上疯传的片段涉及两宗事件，其中就在19号一名男子在荃湾有个广场那里就大堂倒地，没几耐之后就片段所见就没什么反应了，街道上的人都不敢上前贸然去帮助，商场的保安员也即时就是报警的。其后有职员就上前查看，稍后亦都有救护员就将呢个男子送翻去医院嗰度嘅。经过治理之后啦，都系讲翻呢句啦，回复翻清醒。我哋有阵时咧都希望咧见到人咧尽量帮忙嘅。不过咧，即系而家第一疫情肆虐啦，大家可能个心咧都系担心啲嘅。咁有阵时咧，我哋除咗帮人之外啦，自己咧都要有更加好嘅叫做常识或者智慧，因为。正如头先即系家庭医生嘅意见啦，如果见到病人有呕吐嘅，咁我哋都唔好立乱咧，就将佢嘅身咧就系倒转，有机会咧，我哋谂住帮佢就变成害佢，咁样嘅话咧就真系出现大嘅问题啦。嗱，香港咧绝对相信啊，仲有好多咧就系好人嘅，大家都希望咧帮得到人，但系你有阵时帮人嘅时候，亦都咧就要具备好多嘅智慧。香港人是聪明的，都不会就因为突然之间叫做康文署很多的叫做体育活动设施呢都已经关闭了，咁主题乐园又关闭了，咁所以呢可能在礼拜六日天气好的时候呢，咁所以我们就会很多人冲咗上山，咁行山有时候都要面对着很多的问题，例如呢而家礼拜六日上山呢其实随时多个商场嗰啲人啊，咁所以呢大家要上山嘅时候呢唔好諗住上山就一定係安全。其实太多人多嘅地方呢都一样呢容易传播病菌。而且上到山嘅时间呢，咁大家一定要留意住呢个火种啦。咁好似譬如马鞍山又搞到火烛咁样。又或者呢喺上到山嘅时间都要注意住呢个人嘅卫生。上到山嘅时候呢太多嘅垃圾丢弃咗喺呢度呢，其实啊绝对咧系会严重影响咧就山上面嘅生态啦，以及咧就系卫生嘅环境。仲有咁多人上山咧，其实对山嗰个负荷咧非常之大。咁啊呢啲咧大家都系需要留意住噶，就唔好谂住咧一窝蜂咁样涌到上山。上到山见到人多嘅时候，不妨谂一谂啊，个山嘅承载能力够唔够，足唔足够应付咁多人呢？上到山，大家又冇戴口罩，净系不断系咁讲句，系唔该谢谢，唔该谢谢咁样。都是很容易传播疾病的。 甚至会

识字都知啦，你想想你想点啊？你想点啊？嗱，呢个咧又系又要啦，又要将我哋个 Sony menu 系列拎翻出嚟啦，系啦，但系岔开下话题先， 点啊？ 关于呢个 Sony menu 系列，系啦，我有个朋友听完啦，跟住咧就佢个仔仔就同妈咪讲啦，妈咪啊。点解嘅？点解啊？咪依依咧咁样？会话Sony 嘅咁样。跟住佢话你下次见到佢问佢啦。咁嗰个仔仔就见到我啦。 真系问 啦。系啦，咪依依咩依依啊，姐姐啊。 我都想讲，我都想跟你辈份去到依依噶啦。 即刻喺度，首先已经避一嘢。 佢未问你咩叫 Sony， 系你佢都要讲 Sony 先。 系啦系啦，咩叫依依啊？姐姐咁样啦，系啦，跟住个咪姐姐啊，点解咧？你唔系讲 sorry， 你系 sorry 嘅咁啊？跟住我话好玩啊嘛，得意啊嘛， 系啦， 咁啊，佢话好得意咩？我话好得意， 好得意 ，sorry 系列得意， 系啊， 定系讲sorry seasons 咁啊？ 系啊，嗰啲太认真啊，唔系我哋嘅路线啊， 系啊，做人最紧要咩啊？ 系啊 ，happy 啊嘛， 我就系同个小朋友讲啦，做人唔好太认真， 认真就输噶啦。 系啦，嗱，我话政治就真系咁样嘅，你啱嘅 ，sorry 系啦。咁我哋有时啲人玩觉得个字好好玩，好开心嘅，咁咪 sorry 咯，咁样 系啦 ，sorry 咯。系啦 ，OK 嘅，最紧要开心。朝头早都希望大家快快乐乐噶嘛，已经要谂翻工噶啦。 即系我唔会因为佢问过呢句，然后将我哋呢个 Sony 系列改翻名。 唔会啊， 唔会，继续 Sony 系列。 Sony 系列 系啦， 好啦，今日嘅 Sony 系列，头先唱埋对面女孩近果奶啦， 肉骨茶， 肉骨茶，我隔篱白骨爹， 系白骨爹，你啲 friend 嚟噶， 我真系我啲 friend。 系啊，咁你做啦，今日你讲啦。 绝对咧系一样，我由细到大咧，成日食嘅嘢嚟噶。 系 咁啊，除咗就系怎饮或者系加面之外啦，落油炸鬼咧，我觉得真系好霹雳。 系， 即系嗱，白骨爹咧。在不同的超级市场都有汤包啦， 冇错。 而家咁 冇错。 好啦，买啲排骨系咪排骨啦？ 系 系啦，买啲排骨翻嚟，飞下水煲佢。通常要煲几耐好咧？你觉得？ 真系半粒钟至九个字，乜都搞掂。 45一小时之内啦。 系 煲。咁煲完之后咧，咁啊视乎个汤包，一般嘅汤包咧，佢有味，但我觉得唔够啊。白骨嗲肉骨茶嘅精讲翻啲乡下话咧，即系肉骨茶嘅精髓咧，就系佢本身佢能够饮落去嘅时候咧，有一种暖胃， 系 同埋有一种兴嘅感觉， 系 好啦，你就会问啦，喂，玩咩？新加坡、马来西亚冇冬天嘅，饮落去点解要兴啊？点解要热啊？咁样呢个道理就系源于咧，佢哋就好中意食辣椒嘅， 系 啲热带地方特别多辣椒啊？点解咧？食完之后出汗。出汗的过程里面呢 排毒养生 排埋啲热酒嘛，系咪先？咁你攞件衫出嚟排毒排埋热嘅话咧，咁你咪换件衫，咁你个人爽晒嘛。咁你白骨碟，咁你肉骨茶咧都系一样，你话有 讲唔到广东话嘅肉骨茶唔知 咩？肉骨茶唔知点解我硬系讲嚟讲到讲白骨碟。好啦，咁你嗰啲嘅肉骨茶咧，咁你一落多啲呢啲嘅叫做白胡椒， 系 你其实攞过嗰啲纱布袋咧，绑一包白胡椒，中少少烂佢，抌落一齐煲咧，你个白骨大家就用两个字形容，增味 系， 佢简直系增味剂咁样增味啊，所以呢一个白骨嗲咧，我觉得嗱，你整完个汤之后咧，你就可以开始选择啦。选择咩咧？ 饭啊、米粉啊、面线啊咁样。 你觉得衬边一种会好啲咧？ 我中意饭嘅。 中意饭。 我中意饭同埋中意油炸鬼嘅。 油炸鬼我真系好中意。系嗱咁啊，如果听众可以试下米粉啦、米粉可以搵啲爽少少嘅米粉。系啦，咁啊一路食嘅时候唰唰声，又可以出埋呢一个肉骨茶嗰个味道嘅吓。咁啊，另外就系呢一个肉骨茶油炸鬼，头先讲过啦。 系啊。 肉骨茶， 喂，炸鱼皮都得噶，你知唔知啊？冇试过， 系， 好得噶， 少试， 炸鱼皮都得噶。 我细个嘅时候冇咁多炸鱼皮， 系啊，而家有嘛？ 系而家有啊，而家有啊。嗱，买呢个白骨地你喺屋企煲完一大煲之后咧，你可以分几个壶，分几壶拎翻公司，系啦，咁啊已经可以几个同事、老板一人一壶啦。好啦，好香咯，个白骨地系咪？ 系， 好啦。系好香咯，嗰个肉骨茶要再自己嚟个 take two 先得。好啦，咁已经咁香啦，一打开嘅时候咧，个个都闻到香，但系发觉咧就冇面啊，冇淀粉质啊，咁点咧？我真系几建议大家落去 买油炸鬼。头先咪咪讲得啱啊，白姑爹趁呢一个又嚟，即系肉骨就趁呢一个油炸鬼咧，系真系冇得顶， 冇得顶啊！ 有啲人中意油叫咩牛脷酥啊嘛， 系系系甜嗰只， 系啦牛脷酥咧甜甜地，其实都得嘅，因为同嗰、那个肉骨茶咧、那个辣咧系有少少撞嘅感觉， 系啊可以噶可以噶， 系啦。咁但系我就有阵时盐嗰、那个肉牛脷酥咧，佢索嗰个汤咧冇。油炸鬼 索得咁好， 索得咁舒服， 嗯嗯嗯、 所以咧我就觉得咧油炸鬼同呢一个嘅肉骨茶，不妨大家可以试一试、 嗯。 首先要搜罗咗就系公司下低边一间嘅铺头咧，会卖油炸鬼， 系， 然后喺你翻工之前咧， 你系路过去买个油炸鬼， 嗱路过 系， 我觉得咧你最好就同佢讲，可唔可以 切粒啊？ 唔系 啊，可唔可以一阵间我咁长时间落嚟嘅时候咧，就买油炸鬼？你可唔可以炸定俾我啊？有啲咧就 O K 嘅，你同佢讲定话我要买，我要买十条， 嗯， 或者好好食嗰个白骨条，我要买二十条嘅都得。咁你同人哋讲定，等人哋都仲可以继续买嘛，咁、 嗯、 啊准备定咁啊拎翻工。 你知唔知点解我呢一个菜式要列入呢个 Solid 系列啊？ 点解？ 你有冇发现成日我都冇讲嘅嘢，你讲晒嘅。 我太兴奋， 你都识煮，仲唔系 Solid 系列？ 我真系太兴奋啦！但系咧，嗱，白姑娘都有好多唔同款式。 但系咪真系容易先？你明唔明我讲乜啊？ 我就 系 觉得 你买个汤包，你买个猪骨，其实我要再提听众。摆多嚿蒜头， 哎呀， 成个蒜头摆落去都冇问题。你 miss 咗呢样嘢， 点解要 我俾你讲晒先？我俾你讲晒先， 就系、是、等我讲晒啦， 等我补充， 等你补充。 系啊， 蒜头，蒜头，我几建议大家咧试下一只几特别嘅蒜， 嗯，黑蒜啊， 唔系啊，青心蒜头 啊， 青心咧，其实大家 冇试过，冇试过， 除咗出。苹果苹果出名啦， 系啊系啊， 一年四季都出到苹果啦、 嗯、 出口。 嗯， 其实咧青心喺日本嚟讲咧，苹果同埋呢一个蒜头咧系齐名嘅。 佢有冇蒜头苹果卖啊？咁 蒜头苹果冇，但系佢哋都系日本嚟讲最出名嘅就系、是 啊、 就系、是、青心嘅苹果同埋蒜头。嗰、 啊、 啲蒜头咧有阵时有啲好大粒，真系拳头咁大嘅。咁你可能买翻啲普通 size 嘅拳头，唔系普通普通 size 嘅蒜头， 我想要个拳头。 蒜头，跟住你就已经咧就将佢可能切翻片啦、 啊。 炒嘅时候咧，炒香嗰、那个蒜头，跟住再落去呢一个白骨地入边咧，你发觉佢嗰个肉啦，同埋个汤咧都好香， 特别清心嘅， 特别清心，亦都特别南洋。 系 哇， 所以呢个真系要推介俾大家。 系啊， 嗰、那个汤。又容易滚，个料又容易买。 你谂下，我都做到啦。 所以咪就系 Sony 系列咯。我都今集就俾你讲晒啦。我唔使讲，冇讲过点整。 记住一定要落胡椒一齐去煲。 系系 啊，胡椒或者有啲人中意食得好辣嘅，可以其实可以落即煮完之后落紫天椒。 得啊，点嗰啲骨嗰阵时 系啦系啦，咁嗰个都可以令到大家好香口嘅、 嗯，正到不得了。 成个午餐就非常之 又暖胃， 成个 自己带自己温暖俾大家， 正 系啊， 带埋温暖俾老板都得。 Yeah! 好，唔该晒咪咪，拜拜。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这里的表演很精彩，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 哎，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不要被我的样子吓坏，其实我很可爱， 中 国男孩的悲哀，说出来谁明白？求求你抱个美人过来，哄哄我逗我乐开怀。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啊真奇怪。苍蝇拍，左拍拍，右拍拍，为什么还是没人来爱？无人问津啊，真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7啊，咁啊出边啊18度嘅气温啊，咁啊直播室入边啊有白元浩同埋阿 O 喺度，早晨啊，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啦，先问下拍档们咧，以至收音机旁边你啦，究竟啊礼拜六日嘅时候有冇上山去行山咧？咁啊，好多朋友都有行山，有 po 相啊，不过更加多一啲叫做相片流出咧，就系话。行山的过程之中很多口罩很多水樽、啊、大家上到、去郊外的地方注意、要除了个人卫生要注意第二就是你都要保育回当地的你现在觉得有些避难 feel 或者、啊、没得行商场、啊、去行山这样那你都好好锡住那个地方、啊、即是那个可能是香港人的退路来的了那如果你哇！即系将嗰度搞到咧啊，乌里单刀咁样。即系如果再有啲咩事，下个礼拜仲想上山，咁大家已经哇啲树木咧就枯萎晒啦，或者咧啲路径咧都布满垃圾啦，咁样咁就真系好差好差嘅一件事。 其实咁多垃圾咧，我除咗觉得系冇公德心之外，我真系谂唔到有啲咩原因。即系我哋成日都喺度赖啊，会唔会系其他人嚟到香港？一阵又话唔知道有咩简体啊，一阵又唔知咩国家嘅语言嗰啲樽啊喺晒度啊。咁而家突然之间香港人蜂窝咁样上咗山，嗰啲垃圾真系冇得赖 嘅。真系啊！同埋好明顯就係一班咧唔係行開山嘅人，係 啊， 行山咁佢哋唔知道一路行嘅時候咁嘅一路食嘢飲嘢咁樣攞住隨手揸住嗰啲水樽好嗰啲食物包裝袋好，佢攞得耐，可能都有耐性啊，攞咗頭嗰10至15分鐘，跟住可能過多兩過。都冇垃圾桶喎、哦，咁依家因為好多嘅行山徑以至郊野公園都將個垃圾桶 cut 得好多噶嘛，咁啊少咗好多啦，咁佢哋冇耐性，可能咪周圍抌咯。嗱，我唔係話呢一件事係好，咁攞出嚟講，梗係想痛斥啦。但係個重點咧就嚟啦，如果你係初學者行山咧，你都要有好多行山嘅禮儀。需要去兼顾 嘅，系啊，你揾啲有经验嘅人同你，即系同佢哋一齐去行咯。 系啊， 本身行山咧，其实买一支水上山咧、我自己觉得咧，都已经系有问题。 系、 嗱，第一，你拎住个胶樽，咁、个胶樽咧又容易跌啦。 系， 你拎住个胶樽咧，你爱惜个胶樽嘅意识系好低嘅，系、咪？ 咁你如果你嗰个系自己嘅水樽。你唔會幾廿蚊買個水樽，你就咁，喂抌一抌啦咁樣。雖然都有啲咁嘅， 即係有我又咁講啦。可能有啲人會覺得，喂，我個樽可能我插咗個背囊個位嗰度，佢自己跌咗，我真係唔想嘅咁樣。 咁你可以執翻噶嘛？ 嗱，第一可以執翻，第二就係本身咧綁好自己嘅用品咧，其實都係一個上山嘅人應該要做好嘅嘢嚟。 啱啊，係啊， 係咪先？ 所以，唉，呢啲冇得賴嘅。我觉得总之你做得唔好就要做返好啲囉。你唔 识 第一次你唔识你第二次咪要学识囉。你听到收音机啲主持人讲你下次咪要警惕囉。 係呀、啊、即係我礼拜六我都有带我仔仔、上山啦、行下山啦。我都会教佢呢上山嘅时候应该有啲咩注意。咁佢都会上山細路仔得个几岁仔係咪4岁。咁、你行山梗係要食下一两粒糖氹下佢啦。 係。 我都會拎多一個咧膠袋，同佢講專係我嚟裝垃圾嘅。好啦，上到山頂嘅時候，佢已經問翻我啦。爸爸，佢頭先裝垃圾嗰個袋喺邊度攞翻出嚟啦？我想食嘢咁樣。其實就係咁簡單啫嘛，係咪先？ 咁所以大家喺個過程之中，你冇得話新手，可能第一次你真係唔識，咁第二次你真係要學識啦咁樣。咁睇到琴日好多嘅行山嘅熱點咧，去到啲好高嘅高峰咧，都係充滿住人啦。 係啊， 譬如講緊钓鱼翁嗰啲位啦，全个钓鱼翁都系人， 青山山顶啊 咁样啦吓。 哇，嗰、那个高条路啊，哇，成条路都系人嚟噶， 系啊， 真系好似排队买口罩咁多人。 所以大家就要注意啦，同埋有啲朋友话，喂，行山嘅过程之中都见到好多朋友冇戴口罩行山咁、样。 其实嗱，你问我嘅话咧，我真系觉得如果行山行到咁多人咧，多过旺角嘅话咧，旺角反而少人啦， 系啊， 多过旺角嘅话咧。 不如戴翻口罩啦，係咪先？ 我都係咁建議啊。如果唔係咧，到時咧唔係社區感染， 係啊， 係郊區感染啊。 因為你人多聚集就容易感染啊嘛。個個行山嘅時候就講喂唔該謝謝咁樣，咁都容易即係中招啦，係咪先？ 係啊，咁我就選擇咗去咗西九文化區啦。咁嗰度其實都好多人啊，多人到好似平時音樂節咁樣 ，cook a flap 咁啊。不過依家就轉曬一家大細咁啊，有啲 campsite 有啲露營啊咁樣有啲帳幕啊咁樣，咁有啲小朋友就喺度踢波啊，咁放狗嘅人又更加多啊，咁樣咁嗰度理論上就好空曠嘅，因為真係一大片嘅草皮地，咁唔好太多人聚集啦，咁大家喺個過程之中其實都係想唞啖氣啫。明白嘅，即系你作為香港人， 康文署又冇開嘛，因為 係啊，你想唞啖氣、呼吸下新鮮空氣，即係叫做接觸下户外啦。因為可能一至五嘅時候，小朋友已經留喺屋企留咗好耐啦，咁樣跟住再加上就係、是、哇，你可能在家工作，你都真係要嚴守翻公司嘅規矩，你真係要喺翻屋企入邊工作，你冇得出街咁。難得禮拜六日啊，天氣又好，咁你又可以帶到小朋友，帶到隻狗仔出去遛狗或者遛孩子咁樣，即係放細路仔或者放狗， 放狗放細路。 咁所以就都好明白嘅，不過都係嗰句啦，因為依家係非常時期嚟嘅，咁大家就算留喺户外都要注重個人衛生啦，戴翻口罩啦，再加上一樣嘢就係、是保護環境咯。呢樣係喺個過程之中大家需要學識嘅嘢嚟嘅。 係啦，冇人你咪除咗口罩咯，上到山咁多人咁啊，梗係戴翻啦。 晨光第一線，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星期一早上嘅时间咧，就系 Didi 啦，早晨啊 ，Didi， 系 Didi 早晨， 早晨啊，两位， 你好啊，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咧？ 好啊，咁提大家啦，一个爆水管，一个道路工程需要封路噶，咁先讲翻九龙啦，喺介乎金粟街至到众芳街嘅一段广东道噶，咁较早前咧都系全线封闭去单向咁啊，广东道就系、是、介乎金粟街至众芳街啦。咁但系七点钟嗰阵时咧，即系大约系十零分钟前咧，就唔系全线啦，就开翻一条线，快线就解封，慢线仍然封闭啊。咁即系话而家广东道啦，介乎金粟街至到众芳街一段慢线咧就封闭噶。咁另外咧就受工程影响啦，创新路啊喺白石角噶，去沙田方向近住能源大楼嘅二座对出慢线封咗噶，咁经过要小心啦。是咁多。 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就留意翻啦。依家只要道理咧，星期一至五咧都唔够礼拜六日塞车嘅。琴日咧，我翻嚟系啊，做节目嘅时候十点零、十一点咁啊，做二台院线，跟住听到你其他部交通嘅同事都讲话，西贡公路又劲塞车啊，跟住马鞍山上朗平嗰啲路又劲塞车啊，咁样可能嗰啲平时咧去郊游嗰啲路线啊，咁啊 one way 噶嘛，好多时候都系单程噶嘛，咁啲人去到叫做最后嗰个骨头位咧掉头嘅时候咧，啲手车唔系几好，嗨嗨碰碰咧，成条路停咗喺度，塞咗喺度咁样啊吓，咁所以系啊，所以 即系六日啊，所以多人去西贡啊，系嘛？ 系啊，西贡马鞍山啊，即系嗰啲郊游热点啊， 塞死晒啊！礼拜六日咧去郊游公园嗰啲路全部塞死晒。 是啊，都明白嘅，大家想呼吸下新鲜空气嘅，咁啊，反而一至五咧，依家就有啲反常啊，反而系交通咧相对冇咁挤塞啊吓。好啦，咁啊，早上唔该晒 Didi 先 ，thank you， 唔该晒 Didi。咁啊，天气方面啊，咁啊，电话侧边有 Barbie， 早晨 Barbie 啊 ，Barbie 早晨， 早晨啊，小凡，早晨啊，哦， 系出边嘅天气点啊？应该冇咁冻咯，系嘛？ 今日系啊，今日天气非常之舒服啊，特别系咧，当一行出去室外嘅时候咧，抬头望到咧。蓝天同埋白云，今朝早个云咧好靓，我一层层一片片咁样咧，咁但系咧，已经睇到咧浅蓝色嘅天空，咁而且咧喺云缝中间又透到阳光，咁所以咧，其实咧你感受到除咗话即系个天空个样好靓之外咧，亦都有少少阳光咧渗落嚟咧，其实几舒服嘅。其实今朝早咧都算大风嘅，咁但系咧就有阳光照住嘅时候吹嘅呢一种风，加上又唔系话太冻啦，咁啊清凉嘅感觉，所以我觉得今日天气正啊。 哦，咁啊，唔需要攬頸巾啊，唔需要帶多件褸咯，系咪咧？ 系，都算系嘅。咁不过咧， 早晚翻工可能都會涼涼地，咁同埋始終大風咧、如果你話薄頸巾咧，我建議女士們都可以備住一條喺手袋嘅、 哦， 因為有時大風咧，即係就算暖啫，但係吹埋吹埋可能唔覺咧，咁、啊、就即係都唔好冷身啊。 都係嘅，咁你自己禮拜六日嘅時候有冇去做下啲户外活動啊？ 冇啊，我都系好乖咁样留喺室内陪个女咯。 哦，系啊，都系好事嚟嘅，啱嘅。有阵时咧，即系室外嘅地方、郊游嘅地方咧，太多人添。咁而家留翻。 同埋咧，学你哋话斋，因为我咧自己又唔识行山，咁啊无谓，即系因为新手仲要带埋一家大细嘅小朋友，大家都唔识嘅时候，咁啊可能有啲危险噶嘛。咁啊，所以即系宁愿就选择留喺屋企，即系做下啲小游戏啊，做下啲温习啊咁样咯。 哦，好啊，学习下都好噶。咁啊，准备翻学嘅时候。有咧，嗰啲進度啊，可以贏人哋啊嘛，係嘛？ 好啊，好啊，好啊！ 好啦，唔該曬 Barbie， 咁啊，一陣間我哋見啦嚇。咁啊，詳盡嘅天氣方面啊，大致多雲，短暫時間有陽光，早晚啊有微雨，最高嘅氣温大概23度，吹和緩至到清勁嘅東風，初時離岸間中啊吹強風嘅。展望未來一兩日咧，潮濕，日間嚟温暖。咁啊，過多幾日嘅時候，一兩日啦，天文台就話潮濕啦。咁啊，大家要留意住嗰啲抽濕機啊，咩吸濕嗰啲嘢咧，全部都準備咧係要攞翻出嚟嚇。咁啊，室外氣温係18度，相对湿度咧就系84%嘅，咁啊早上嘅时间啦，先听听今天朝头早嘅晨光大学又话 Andy。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好啦，嚟到咧星期一，我哋嘅晨光大学喺呢度咧，彭仔咧都同啊各位听众咧打个招呼先，早晨早晨啊，系啦，今朝早咧我哋晨光大学咧助教咧就换咗我彭仔程振鹏啦，但系电话旁边咧继续都有咧星期一咧我哋常设嘅呢一位嘅好朋友就系阿 Andy 何安达嘅，早晨 Andy 你好， 系早晨彭仔，各位早晨， 系咁啊，今朝早咧就要同我哋上一课即系近年都非常之流行的一句用语就 fact check， 是啊，是FC 是吗？现 在即是去跟我查一下个事实是不是这样？ 是啊，那大家记得呢，特朗普就讲了国情之文没多久啫， 那 现在新闻出来呢就说他那天的国情之文里面呢，那些人就跟他翻查过啲事实啦，那就结果你找到他在里面呢就有27个呢就同事實不符嘅聲稱咁樣，咁其實即特朗普就都因為佢講嘅嘢好多啦，咁好多人都睇住佢因為美國總統講嘢有一定影響力噶嘛，所以好多新聞機構啊或者都一路數住佢嘅，就數住講咗幾多個大話。咁其實而家已經超過咗16000个噶啦，即係啲。所謂 即係咁多年啦， 嚇一路咁，由佢上任啫，即係佢做總統到而家。咁換一句説話咧，即係佢講大話嘅速度咧，就係4个钟头就有一個噶啦。 哦， 係俾人係證實到嗰啲啫。 我諗嗰10000几个入邊都應該有好多林林種種分門別類。 CNN 咧就係其中一個新聞機構咧，就跟住特朗普講説話裏邊嗰啲內容真真假假咁樣。佢哋冇幾耐之前有一個報導都幾得意嘅，就係講到佢係啲故仔，即係佢講嘢裏邊啊，即係呢個總統有幾多係與事實不符嘅咧？佢哋用咗個方法去做比喻啊，就係揾一啲嗰啲玻璃樽咧，大嘅我哋擺喺廚房嗰啲玻璃樽咧，就係愛嚟擺食物嘅。咁佢就將一粒粒嘅香口珠啊抌落去。咁結果咧，即係到佢去到16000个嘅時候咧，就話即係一路咁樣擺落去咧， 唔夠裝啊！ 成個背景後面擺滿曬呢啲樽都裝，先至裝得曬。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揾下呢段 CNN 嘅片段啦。 係、咁都幾壯觀嘅喎、 哦。定話可悲啊！嚇，即係個總統俾人咁樣手法。嗱、咁我哋而家就成日講啦，即係睇Facebook 上高嗰啲 post 話、我 fact check 咗㗎啦 ，fact check 咗咁樣。咁其實即係喺新聞行業裏面咧，尤其是即係呢個將啲資料係核實咧，其實都幾重要嘅。咁我哋行裏面咧就古仔嘅朋友，呢、這個古仔都幾得意嘅，就係講咧係有份雜誌叫做 Harper's 啦 ，Harper's 係美國係第二份最老牌嘅啲月刊嚟嘅啦。咁佢有古仔係點講嘅咧？就係話喺50年代啦嚇、就50年代嘅埃及啊。就有個即係啲軍事將領啦，就 即係推翻咗個國王，基本上即係國王支持嘅人咧，就俾佢推翻咗。咁佢咧就做咗總統。呢、個人叫 Muhammad， 叫做 Najib。咁佢係1953年做咗總統，好短嘅就佢做咗10个月嘅啫。咁係份雜誌咧就做呢一個新總統嘅一個介紹啦，我哋叫 profile 咁樣。咁當時咧即係啲習慣咧就係、寫到一啲細嘅資料嘅時候咧，佢哋叫做 sip 嘅，即係 sip， 即係將啲零咧就寫落去啦。 即係填咗啲嘢落去咁啊？ 未係啦，因為佢寫嘅時候呢、個記者啦、個真係寫故仔嘅個人咧，就往往即係啲細節去冇時間去揾，咁就留翻個雜誌咧，就啊你同我填翻個窿咁樣啦。咁佢裏面咧就提到咧就係、是、啊呢一、這個、新任總統咧都相當之低調嘅，即係甚至到咧佢連佢個名咧都喺當時嘅嘅名人錄啦，即係中東嘅名人錄咧，喺裏邊揾唔到個名嘅。咁佢就話呢本名人錄咧就有零零咁多名喺裏邊，都冇佢份。咁零零咧，其實就係嗰啲 sips 啦。 即 係 諗住之後會再 check 翻之後， 冇錯 啦， 即係我 check 啦，我冇時間去揾啦。 即係我哋如果自己打文章就會打交叉交叉或者打問號啊。 好啦，咁呢個係一個留咗個窿喺度啦。第二個窿咧就係話咧，啊佢咧亦都選擇咗咧唔住喺間皇宮裏面。咁呢個皇宮咧就其實咧係外面嘅圍牆咧有幾多尺高，咁佢又擺咗兩個零零喺度。 係， 咁個編輯咪揾人去喺開來嗰度啦，直接揾啲開來嘅。 去求證啦， 冇錯，但係佢等咗成個禮拜都未翻到嚟，咁唔等你啦，即係雜誌要印噶嘛。我哋話 if in doubt 咧，趕唔住啦，要印咧就點咧，就 leave it out 啦。咁就將呢、這個即係將呢兩句查咗佢就算啦，咁樣。咁係等咗一個禮拜之後咧，收到咯，由開羅咧就有一個電報嚟，個電報嘅內容咧就。我坐咗监啊，俾人拉咗。 我即系去求证嗰个人士，俾人拉咗去坐监啊。 系啊，冇错啦。咁佢就讲话咧，我坐监期间咧就只可以发即系个电报。咁就呢个电报啦。佢就话咧，我系守紧呢一个皇宫，即系你要求我去揾佢。几高啊嘛，我咪去数咯。佢真系就去数啊。跟住我数， 好均真喎、啊、佢。 我最后就数到15尺啦，即系度紧15尺，但系喺度紧嘅时候咧，就俾人拉咗，即系唔知道你搞乜鬼，你走去度个皇宫嘅高度。 哇！咁但系呢种 fact check， 即系去求证嘅方法，究竟系即系太过即系愚蠢啦，定还是系真系要咁认真先可以系可信咧？ 我话认真咯、啊，即系可以睇起咧，当时呢个讲紧50年代啦， 系啊， 即系真系做嘢咧系。好認真嘅，咁佢同時都話嘅喺個電報裏邊啊，我都數完咗啦，即係你叫我數嗰本名人錄有幾多名咧？裏邊總共有38,522個名， 又唔用約數啊？即係數到一個都不漏。 嗱，咁我哋呢60几年裏邊咧，就對於事實嗰個要求咧，就真係變咗好多。你諗下當時係咁細節嘅，即係幾多個名，我真係逐個同你數。咁而家反而方便咗好多啦，係咪？有 internet， 即係做呢啲應該係易咗嘅。咁但係反而大家咧就對個事實好似係唔係太過著重嘅。最近 呢件事已經可以有一個大嘅對比啊！ 係啊，一來我哋啲嘢可能求求其其啦，都唔知邊啲真邊啲假。第二咧就係、是、就算嗰啲嘢係真係假咧，似乎大家都唔係再咁計較啊。 有陣時好似相信自己想相信嗰樣咯。 係啊，冇錯， 就會覺得佢係真嘅，因為你相信啊嘛。 唔單止啊，係錯咗都唔緊要啊！即係譬如特朗普咁樣啦，係咪？佢講咗咁多大話，個支持率差唔多仲有一半嘅，係咪？即係大家都知道佢係呢個人講嘢都係 口沫遮攔， 係啊，擘開口就講噶啦，都唔諗咁多噶啦。咁但係對佢嗰個民望其實影響唔太大。咁呢一個就我哋個感覺啦，但係真係咧就喺法國有一個研究做咗出嚟。咁呢個研究咧就係睇翻上一次嗰個總統選舉，這個係巴黎嘅經濟同埋政治學院做出嚟嘅，佢就 就追住一個其中一個女候選人咧，就睇佢講嘅嘢咧有幾多真嘢得假咁樣。咁佢哋 佢係睇翻法國嘅選舉嘛， 法國選舉嚇，女候選人最後係選唔到出嚟。係咁，但係咧佢哋有三個發言。第一咧就係佢講嘅嘢咧就好有說服力，好多人都信咗。 嗯， 跟住佢哋就走去核實啦，但係裏邊咧有好多嘢其實係假嘅。咁講翻啲嘢俾即係啲人知嘅時候咧，假嘅咧，啲人開始知道呢個唔係事實。第三個最後嘅結論咧就是、最重要嘅，但係對佢嗰個支持度咧係冇影響嘅。 哦， 即係啲人俾你呃嘅時候，即係我就咁聽嘅時候，唔知支持你就好直接啦，即係好理所當然啦。但係知道咗之後咧，其實都冇影響 的。哦，咁特別嘅咧，點解咧？即係咪反映咗人性咧？其實都係啊。 我想而家大家覺得可能即係啲細嘅事實，冇所謂啦嚇，最緊要我對嗰個人咁感覺，同埋咧嗰個人講嘅嘢咧啱唔啱我聽先，即係合唔合我口味啊？即係如果合嘅，好似特朗普咁樣，嗰啲政策佢講嘅嘢咧，即係最後面代表啲嘢咧，係我心裏面諗緊嘅，咁我咪支持你咯。 即係 你講嗰啲係咪基於事實咧，都唔太重要啦。 即係有陣時就係嗰、那個啊佢行得出嚟咧講嘅時候嗰種說服力咧，仲原來緊要過佢背後嘅事實嘅根據啊！ 啊，彭仔最後一個 disclaimer 係咪要咁樣咧？ 係點樣？ 我哋講咁耐咧，我哋唔係鼓勵大家。 啊，係，我哋喺度感慨緊啊，感慨緊啊，即係究竟而家現代嘅我們啦喺追求事實同埋嗰個嘅去引證翻一啲嘅事實嘅時候，嗰、那個嘅誠意同埋嘅認真度啊，係咪真係越嚟越差咧？我哋係咪應該係時候都要即係執翻緊啲啦？嗬，嗯。咁大家都應該要會理解到呢一點㗎啦。咁我哋今朝早呢就傾到呢一度先啦。下個禮拜呢先再同阿 Andy 何安達呢就再傾另一個嘅議題啦。多謝你先。 好，拜拜。 下個禮拜再傾過，拜拜。 晨光大學。与你当梦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之前，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唔该晒彭仔，唔该晒 Andy。有阵时即系 Andy 都讲得啱，即系彭仔同 Andy 佢哋话咧 fact check 嗰个问题，而家有阵时即系个个样样嘢都话 fact check， 好似唔 fact check 咧，你已经唔信 ，fact 咗 check 你都唔知信唔信好啊？你觉唔觉？ 系啊，真系有阵时啲特别系新闻嘅报道咧，你都要听多啲睇多啲啦， 揾多几份， 知道多少少资讯咯。 啱啦，好啦，出边啊十八度嘅气温啊，先听听七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再有四名由钻石公主号返港的港人初步确诊感染新型肺炎，他们由火炭骏洋村送往玛丽医院治疗。超过200名港人从钻石公主号返港之后，先后分批被安排在骏洋村强制检疫14日。一名长居武汉市的77岁香港人怀疑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死亡，其后被纳入感染个案，驻武汉办事处已经联络他在广州的家人。本港昨日新增四宗确诊个案，同埋有一宗疑似个案亦都在昨日确诊，累计共有74宗确诊个案。消息指，另外有四名由钻石公主号返港的港人初步确诊感染新型肺炎。一名驻守北角警署的48岁男警员上星期四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上星期二发病当晚曾经同59名的警员在西环一间食肆聚餐，全部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 警方回覆本台查询的时候说，截至昨晚七点，全部59名的警务人员已经陆续入住位于骏阳村和翠雅山房的检疫中心接受检疫。警方说高度关注事件，会积极配合卫生署进行病理学追踪，包括提交该名警员过去14日的工作记录和执勤表等的资料。体育消息，英超联赛是曼联主场3-0大胜屈福特，新加盟的班奴费南迪斯在上半场的末段主射12码入网，曼联半场领先1-0，马斯亚和格连活特在下半场各入一球，阿仙奴主场3-2险胜爱华顿，奥巴美扬梅开二度。另一场的赛事，狼队3-0大胜诺域治。在积分榜，曼联41分升上第五位，狼队39分升上第八位，阿仙奴37分排第九。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潮湿，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爆水管啊，就喺广东道啊，咁而家介乎金粟街至到众芳街嘅一段慢线咧系封闭噶，就系广东道因为爆水管啦，介乎金粟街至到众芳街嘅一段慢线咧系封闭噶。咁另外喺白石角嘅创新路咧有紧急维修啦，去翻九龙方向近住能源大厦二座嘅慢线咧都系封闭噶。重复多次啊，就系白石角嘅创新路，因为有紧急维修噶，去翻九龙方向近住能源大厦二座嘅慢线咧系封闭。隧道方面，咁而家各区隧道咧交通系正常噶。路面方面，咁只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Action！ 我系真心噶，我 卡哇，好演员真系好难揾噶，都系等我王喜亲自落场啦。港台电视31的刑事香港短片创作比赛今年仲帮你找埋演员，唔只有我，仲有郭叶君、唐浩然、曾志豪、彭晴、崔杰彤、斯芬同埋迪斯为你免费演出，详情上网页 rthk.hk/framinghk 睇下啦。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朝早嘅7:36，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早晨啊，欧， 早晨小柏，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吓，咁啊今日咧同大家睇下世界发生紧咧，都系关疫情影响嘅新闻啦，其实都几多下嘅，咁啊逐啲同大家讲啦，讲个最远先啊，好唔好啊？欧洲方面咧嘅意大利咧成为啊新型冠状肺炎病毒啦嘅疫情嘅重灾区，咁啊确诊嘅病例咧，琴日增加至132宗啦。咁啊感染嘅源头咧都未明嘅，咁啊北部咧12个城镇咧封城啊，禁止进入，咁啊连呢个年度嘅盛事啊，威尼斯嘅嘉年华咧都要腰斩，仲有咧3场意甲咧都要延期。 哦，系啊， 系啊，咁啊波都冇得踢，波都冇得睇，咁睇到个严重程度系高嘅，因为你见到其实过去礼拜六日咧。就算你话喂日职联以至南韩嘅足球咁样啦，咁其实都冇停落嚟嘅，佢哋都继续踢波咁样啦。咁但系你睇到意大利方面个情况应该系严重嘅，所以咧令到咧意甲咧都有一啲球赛咧就要改期咯，包括咧国际米兰咧就对呢个森多利亚同埋亚特兰大咧就对萨斯索罗啦，同埋咧维罗纳咧就对卡利亚尼啊都要延期咁样。喂，佢哋咧。 不知斯朗迟啲使唔使又休息一下咧？ 要啊，应该系，因为你有时早期你会作客噶嘛， 系啊， 即系你作客去到意大利北部咧，咁可能都会受呢个疫情有所影响，而且咧今时今日，其实好早之前都讲过啦，意甲咧好多球星， 嗯， 系好多球星， 伊巴都去咗意甲 啊，伊巴啦，斯朗啦，系咪先？咁卢卡古啦，即系呢啲我哋认识嘅。球星朋友咧都開始去意大利揾食啦，所以佢哋就避免感染嘅情況咧擴散啊，咁所以咧就要將呢啲體育嘅運動咧就要煞停一下咁樣。其實最緊要咧，反而我哋就唔係好知道，原來歐洲人咧都幾中意入去叫做舉行呢一個叫做威尼斯嘉年華。 哦，係啊， 其實好多人去參加嘅喎，威尼斯嘉年 華年度盛事啊。 是啊，但是意大利最惨的东西就是什么呢？它没得封关的， 嗯， 因为它是欧盟国家来的嘛， 嗯。 欧盟国家即是什么呢？你是瑞士人呢，你可能搭火车即是那些 直去 就已经去到可能嘟一嘟个passport 或者嘟一嘟个叫做身份认证那个东西，跟住就可能已经落车了。咁、那個安檢就係好簡單啊，先生你除一除帽，量一量體温咁樣。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呢、這個叫做新冠肺炎咧，其實就有好多都係潛藏噶嘛，即係個潛伏期喺度噶嘛、 嗯嗯。 可能你入境嗰一刻未嚟了，跟住咧可能過多兩日，跟住哇病發，跟住再去其他各省各城各鄉喺意大利方面就有感染嘅情況咯。咁意大利嘅衛生部門咧仍然未查到咧本地感染嘅源頭嘅咁樣，因為地方始終相對大啲啦。但係當地咧日前咧就見到有一啲叫做佢哋嘅藥房啦，咁已經啲口罩都賣曬噶啦。有藥房咧只係剩翻咧每盒100個嘅口罩啦，即係一盒入邊100個啦。你估幾多錢？你估？ 系啊，意大利啊， 系意大利，意大利炒嘅个价格系 10欧罗一个， 唔系成十倍，系100蚊欧元 啊，一个唔 系 一 个，总之一盒啦，一盒100个嘅，800蚊咯，800蚊啦，840蚊咁样啦，大概系呢个咁嘅水位啦，咁所以就其实都几夸张。即系你香港嗰啲成日话啲口罩炒到 500蚊啦，之前 系之前啦，咁你话依家口罩嘅价格 回落到去啦，可能180蚊咁左右。 系啦，你两嚿水买到一盒口罩有50个啊，咁你买100个都系讲紧400蚊啫，即系呢个就系用翻坊间嘅说法叫食炒嘅价钱啦，即系要俾炒价嘅价钱。其实正头正路咧喺嗰啲零售商啊，或者即系唔同嘅零售点啊，嗰啲传统药房、连锁药房啊，成个嗰啲铺头咧系卖紧98蚊50个嘅，即系呢个系最正常嘅价钱嚟嘅，系好 long 毛嘅价钱嚟嘅。咁当然依家就唔系正常嘅时间啦。咁所以睇到意大利方面，喂，即系如果佢未揾到个源头咧，其实呢个先系最令人咧沮丧啊！你明唔明？ 而家多咗好多咧，话系原因不明啊。 系啊。咁原因不明，即係你 找不到个源头，个源头可能继续带菌的。 是啊。 继续游走在各城各县各乡的，是不是、啊、那所以啊点算呢， 其实不是只是讲讲欧洲啊、日本啊南韩香港其实都有些 case 是源头是不明的。 是吗？ 是啊。是啊。不是全部是很清楚 100% 告诉你是一定是怎样。嗯都唔系噶， 嗯，咁所以大家真系嗰句啦，要注重个人卫生啦。咁啊，转个角度睇埋咧，呢个日本同埋南韩方面咧，头先小白都有提到。咁啊，日本方面咧，咁啊喺呢个日皇嘅德仁啊，60岁嘅寿宴 ，Happy Birthday 啊， 系啦，咁啊同佢讲声生日快乐。 你知唔知其实原本我哋即系即系香港有啲人咧都会有啲天王诞嘅， 系。 都取消咗 哦！天王誕就係大家圍內食餐飯咁樣， 都搞得好大嘅嗰啲， 係咩？即係一個活動嚟嘅， 搞得好大 嘅，即係喺香港做嘅活動，但係慶祝日本嘅 嗰個咧 係日皇嘅 日本領事館咧就係主辦嘅，係係咁亦都會邀請好譬如香港有啲政商界嘅人啦，咁、或者一啲同日本工作有關聯嘅重要人士咧，其實都會被邀請出席呢、這、一個領事館舉辦嘅天王誕嘅，咁嗰個咧都取消咗。 係啊，咁當然明白啦，咁大家即係減少聚會啊嘛，都係衛生署想帶俾大家一個信息嚟嘅。咁啊日皇德仁咧，咁啊上。去年五月就登基啦，第一个生日，咁佢就喺记者会嗰度讲啦，话特别提到呢、這个肺炎嘅情况喺日本咧扩散嘅问题，咁啊对患者同埋家人咧表示同情嘅，希望咧疫症尽快嘅受控，咁啊唔好影响到呢个东京奥运啊。其实大家都最害怕就系影响到东京奥运啊，咁但系害怕嘅嘢咧系咪代表唔会发生咧？我又觉得未必咁、样。 病毒就唔会就你个奥运嘅，咁啊佢哋真系要谂下办法，因为今次咧日本政府。在處理整個病毒 的過程裏面、都有幾多聲音覺得他們做得不好。 是啊，那、希望即之前做得不好呢，因為都是很暫新的嘛、這個新冠肺炎。那這一刻呢，大家呢痛定思痛呢，開始做得好返呢，咁我覺得呢方為上策。咁啊日本方面嘅情況係咁啦，南韓 都企硬㗎啦， 但南韓方面呢再激啲啊，即每一日呢增加緊嗰啲染病嘅個案咧，係以百計咁樣咯，所以都其實係誇張嘅。咁睇到南韓啊，咁嗰個職業足球聯賽都宣布啦，咁啊嗰啲 FC 大邱啊，特別係大邱係重災區啦，對呢個 FC 江原啊呢啲賽事咧就全部咧被迫延期啊嚇。咁啊，其餘嘅比賽咧就要待定嘅咁樣。咁頭先咧聽到叫做收音機啊，即係港台新聞咧，啲同事都有講啦，話喂原來咧呢、這個澳門咧都要如果你是近即14日去过呢个南韩的话呢，咁入澳门关呢都要即是要检测啦，或者呢要申报啦，咁样或者甚或乎有机会呢唔俾你入去啦，咁样。咁你唔好以为呢唔关香港人事喎、即如果你是14日之内呢去过南韩啦，跟住呢下个礼拜 再返嚟咁样。 係啦，下个礼拜要去澳门嘅话呢， 即有啲 你就係其中一個好關事嘅一個人物嚟， 貿易啊，你做 fashion 嗰位， 係啊， 你買咗啲衫，你去咗韓國， 係啊， 你翻嚟都要隔一隔喎。 係啊，即係有好多呢啲嘢，大家都需要知道同埋需要留意咯。今時今日咧，真係地球村啦。咩叫村呢？村埋一齊嗰個村啊！一件事件咧，就唔使講到舊時話咧，北邊嘅地球咧有隻蝴蝶啊，拍一拍翼咧，右邊啊，其他東南西啊，其他咧都會有所影響，唔使講到咁樣。依家其實咧蝴蝶效應咧好明顯就發生緊啊，即係中國有呢個肺炎疫症，意大利又會有呢個 butterfly effect， 跟住南韓啊。即係日本啊，以至去到以色列啊，都關事。原來以色列咧都有咧， 以色列都 係 啊， 200个首爾嘅人就係因為翻同一間教會有嗰個信仰，跟住之前去朝聖團咧就去咗以色列。 伊朗啦、又有。 係啊，所以啊，真係。世界各地咧都有呢一個疫情啦，咁啊喺朝頭早咧就唔係散發恐慌，咁只係同大家講一句咧好心底嘅説話，就係咧即係我哋香港人咧都好難獨善其身嘅，不過即係首要就由個人衛生做起，先做好自己先，跟住咧屋企人再做得好啲，跟住成個香港再做好得好啲，希望 可以咧保護住成個香港，唔好再有即係確診啊，或者即係自己近排都執政啲啦，即係衛生啊，清潔多啲啦，跟住再就係話哦，身邊如果一有少少發燒感冒，你都真係諗都唔好諗啦。你真係去睇醫生，即係唔好好似 唔好再翻工啦， 係啦，唔好再翻工。 呢個時候咧，你死頂係會俾人鬧㗎。 同埋即係你香港人總係拼搏㗎嘛，即係覺得少少病都照翻工，或者少少病啫。 日本人咪就係咁咯， 係啦，食兩三粒成藥，即係呢個係我哋過往做咗咁多年香港人累積嘅經驗嚟，好多香港人都係咁樣生活緊嘅過往嘅日子。但係咧 ，sorry 啦，即係。今次疫情咧都係幾厲害嘅，所以真係少少唔舒服咧，你去睇醫生啦，唔好食成藥啦。 以前嘅年代就話發燒啊，邊個冇發燒啊？叫佢燒翻嚟，頭痛個個都頭痛啦咁樣。 係啦，跟住話食幾粒乜乜乜啦咁樣。咁 得㗎， 但係依家真係唔好啦咁樣，所以大家互相守望啦，同步過冬啦。 静静地伴着在天风，夜幕下坐着在看海，因为爱这种能耐，熟络地共聚旧时去，热闹后道别闹时间都是爱，交织了盼待。若是落泪，谁为你抹掉？中狂潮，安心中入睡。哪怕这世界结了霜，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梦想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在发亮？你别同哪个会紧张，在竞逐路上受了伤，怎负你？转身一刻，爱会再唱。累极后静待是暖汤，落败后互望未歇放，因为爱懂得去寄望。若是落泪，谁为你抹掉泪？急风中狂潮，安心中入睡。哪怕这世界结了霜，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梦想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在发亮？你别痛，哪个会紧张？在竞逐路上受了伤，祝福你，鼓励你，信任你。这世界结了霜，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无常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在发亮？你别痛，哪个会紧张？在竞逐路上受了伤，支持你，保护你，一路奉陪，就是没退避。哪怕这世界结了霜，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无常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在发亮？你跌痛，哪个会紧张？在竞逐路上受了伤，祝福你，鼓励你，信任你，转身一刻，爱会再唱。 一首歌曲嚟自谢霆锋《善良》。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今日咧先同大家讲下咧篮球嘅情报啦，咁啊。昨日咧 NBA 常规赛啊，热火主场咧迎战骑士队啦，主场咧主队啊半场嘅时候为到咧传奇嘅名宿啊韦迪举行咧三号球衣嘅荣休庆典，而一众嘅热火落场球员咧亦都冇俾前辈啊哇扫兴啊，以124-105咧轻取骑士，咁啊挂完波衫之后咧哇成个买物热火嘅主场球迷都非常开心，因为波衫就挂咗啊。球队又赢波，咁啊数下闪电侠啊韦迪嘅历史先，咁啊韦迪咧效力热火期间咧曾经喺2006年、2012年、2013年咧三夺总冠军啊，亦都系热火咧第五位球员获得球衣荣休呢一项嘅荣誉嚟嘅。韦迪嘅支持嘅时候咧，除咗感谢所有咧同佢合作啊攞到总冠军嘅队友之外呢，亦都有提到呢早前啦离开咗我哋嘅高比拜仁啦，佢係咁样讲嘅。啊喺呢度呢特别引用篮球界最伟大嘅球星之一啦高比拜仁嘅说话啦，咁啊佢成日都话呢只要你愿意尝试呢你就会成功，同埋呢希望呢一句说话呢可以鼓励到其他新嘅球员。咁啊热火嘅球员呢琴日啊特别打得起劲啊！上半场咧几乎射亲都有啊，全队嘅命中率咧高达77% 吓，哇！个投射命中率近80%，即系射十球咧接近有8球都系入啊，唔怪之赢波啦。半场更加咧赢咗咧，即系已经攻入82分啊，果然厉害啦！咁啊，呢个咧亦都系属于一个年代嘅交替嚟嘅，咁啊有新嘅球员，亦都有旧嘅球员退休啦，咁啊多谢。韦迪啊，喺我哋嘅青春入边咧，哇，洒下无限嘅汗水啦，咁啊，有好多球美妙嘅入球啦，美妙嘅过人嘅动作啦，呢啲都系喺球迷心目中咧留下好深刻嘅印象嘅，咁啊，有人欢喜有人愁啊，愁嘅讲紧咧就系夏萨特啦。喺星期日咧凌晨西甲咧就爆出冷门，咁啊，皇马咧作客0-1咧就输咗俾呢个利云达，咁啊唔止咧俾巴塞啊抢走咗榜首嘅位置啊吓，今季以1亿欧元啊，大概咧就系8.45亿港元加盟嘅夏萨特咧复出第二场波咧又整亲骨折添啊，至少咧休战3-4个月，咁啊夏萨特咧今季应该提早收 lift 噶啦，今季咧基本上可以话咧可以喺后备席啊或者喺个 bench 嗰度咧坐喺度睇波啊，今个夏天嘅欧洲国家杯咧都未必上到阵，咁啊夏萨特咧转头啊呢个皇马咧之后咧伤多过踢啊，真系咧可能。皇马方面，马德里啊，对于下神嚟讲，风水唔系几好啊， 八字唔夹啊， 系真系唔系好夹，又断脚又剩。嗰阵时踢英超踢咗咁耐，都好少呢啲情况。同埋夏萨特咧呢一类咧技巧嘅球员咧，其实佢系攞身位，同埋好多时咧佢唔会硬爆噶，即系你佢扭过你就扭过你，唔扭过你佢就传波。 系啊， 佢唔系嗰一种咧球员系同你咧死命去较劲啊，或者用力量咧爆开你，因为嗰一类嘅球员咧受伤嘅几率系会多啲嘅。佢呢类咧穿花蝴蝶式嘅球员，讲真啦，佢都系扭下扭下啫，你冇理由佢扭得两扭你就兜嘢踢落佢只脚嗰度噶嘛。 系， 咁所以。即系佢呢一类嘅球员受伤几率系唔算最多嘅，同埋佢自己真系好技术高超嘅一啲球员咧。譬如你睇到美斯嗰啲阿洛宾啊嗰啲扭波咧扭得咁劲啦，速度型啦，其实咧相对受伤咧系会少啲啲嘅。不过啊冇计啦，呢家无奈断脚咁样。咁啊英超方面咧，今晚啊有焦点大战啦，就系咧红军利物浦主场对韦斯咸，系咪啊小白？ 系啊， 咁啊呢一队。呢一場球賽應該再數下數下，應該贏多接近4场定3场，咁啊利物浦就可以輕鬆過關噶咯，係咪啊？咁就可以咧，令到利物浦可以攞到英超嘅冠軍啦。不過近排咧，唔知小白有冇睇？喂，啲 VAR 咧嗰個視像裁判咧 成日都系俾人炮轰喎，咁啊应吹又唔吹，唔吹又再吹，讲紧即系有好多越帮越忙嘅情况啊。譬如咧之前咧英超头场咧热刺作客车路士咧就系啊俾 VAR 咧吹死咗啊吓咁样，咁好多球迷咧都好嬲啦，想抌烂个电视机啦，或者抌烂个平板电脑啦咁样啊。特别系即系如果你系俾 VAR 救到嘅球迷，咁你梗开心啦，俾 VAR 吹死嘅球迷，咁你梗想抌烂电视机啦。 系，大家都适应紧嘅，无论你球员定还是球迷啊吓。 系、啊。 好啦，咁啊德甲方面咧都有联赛，咁啊多蒙特作客2-0正胜云达不莱梅啊。咁啊近期可以话辣手可以有传啊，传啊吓，啲传嘅嘢真系好难讲嘅。有传皇马咧都希望得到呢一位年青嘅射手啊，作为咧就系皇马新一代嘅七号球衣。 好劲喎！呢个多蒙特嗰个球员 夏兰特啊，咁啊一啲都唔夏兰啊，即系佢啊再有进账啦，攻入一球。咁啊，亦都咧就系19岁夏兰特嘅加盟多蒙特之后上阵八场入12球。咁啊，佢今年咧都只系19岁，可以话咧嚟紧嘅时候嗰个嘅前景啊非常之光明啊吓。当然啦，希望佢又唔好遭遇到啲即系又断呢样断嗰样， 有伤又麻烦啊！真系 系啦，咁啊，多蒙特45分啊，排第三位啦，落后第二位嘅莱比锡3分，咁啊，莱比锡作客5-0咧就大胜呢一个史浩克04嘅。好啦，咁啊，除咗咧就系睇完足球之外咧，都要咧就系睇翻一啲啊有关于就系本地嘅体坛嘅消息啊。咁啊，其中几值得咧就系大家望一望嘅咧就系男子花剑嘅消息，咁啊可能大家都有留意到噶啦。男子花剑世界杯开锣啦，咁啊香港队可以话咧就大丰收，继历史性啊夺得男花团体奥运资格之外啊，男子花剑团体奥运赛资格啦，亦都成功咧得到一面嘅铜牌。咁啊八强击败咗韩国之后啊，港队已经顺利夺得咧就系团体以及咧就三个个人赛嘅奥运资格。咁但系咧都仲未完嘅，咁希望咧就系张小伦啊、张家朗、张俊贤同埋咧就系吴乐云，佢哋都可以咧得到好嘅成绩，继续啊打出好嘅成绩啦。咁啊当然啦，东京奥运个个都想参加嘅。咁啊，可唔可以如期舉行呢？對運動員嚟講，暫時都係擺第二位先，攞咗個資格先。夢想嘅嘢咧，不斷要咁樣去到追尋。啊，大師兄張小倫都好嘢喎，咁啊37-45，雖然告負，但係絕對咧唔失禮噶。對住對方嘅大將，頂住頂住，加油啊香港隊！ どうしようもないくらいに不安で眠れぬ夜は夜空に輝く星たちをそっと数えてたいつも強がっているけどいつか見た夢の続きを今も見ていたくて決して消えることのないこの想いを抱きながら今も歩き続けてるよ。 唔單止咧，就淨係香港隊嘅男子花劍團體做到好嘅成績，繼續追尋自己嘅夢想。香港每一位嘅運動員都係一樣。一首嘅作品嚟自星星 Rabbit， 佢哋嘅《夢之延續》。先睇聽8:00嘅新聞簡報。 0.79美元賣出1,666.19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缓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潮湿，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就红磡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开始车多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咁香港入口咧暂时都系正常噶。咁而路面方面咧，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接近果栏。咁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体艺中学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二台通识60秒， 网络为我哋提供多样化嘅资讯同埋娱乐，成为咗生活当中不可或缺嘅一部分。不过面对资讯泛滥、危机四伏的互联网世界呢，你的子女有可能会成为网络欺凌的受害者。万一这些情况发生的话，家长一定要保持冷静，避免责备子女，应该教导子女不要回应任何网上言论，最好能够搜集证据，方便有需要的时候能够举证。如果事件是涉及学校呢，应该知会校方或者社工，一起找出解决办法。仲可以联络互联网供应商，又或者社交平台管理员，在网上删除相关言论或者贴图。家长亦都应该多啲留意子女嘅情绪有冇受到好大影响，有需要嘅时候可以联络社工寻求情绪支援，又或者家长可以为子女安排合适嘅活动，令佢哋放松身心，暂时抽离网络世界。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60秒，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在美国梦听得很快的 R&B 小天王 Khalid 再加上 Deep House 二人组 Disclosure， 这首作品很有创意，本周占第八位 Know Your Worth。 You don't know your worth All the things I know that you deserve。绝对是值得的，这首歌呢很有 Deep House 的风格，本周微升一级去到第八位 Khalid Disclosure Know Your Worth。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中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8:08，早晨小八， 早晨啊，欧， 早晨啊，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多谢你揀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听緊嘅係晨光第一线啊，咁啊都系啦，咁啊近排咧受到疫情影响啊，所以节目都有特别嘅安排啦。咁啊，彭爷爷咧，即系彭仔啦，同埋咧 ，Barbie 咧都会 同喺叫做喺电话入面呢，同收音机旁边嘅听众 都系啊， 系啊，都会一齐见下面啦，咁啊一齐分享下佢哋嘅生活日事啦。咁啊，讲开呢生活日事呢，小白你都作为爸爸啦，咁啊唔知你嘅公子啊，你嘅小孩子啦，系咪啊都系呢喺呢个疫症假期呢功课停课不停学啊，一日呢24份网上嘅功课啊吓，咁啊有啲。 我又冇嗰个小学生咁多。 係啊，哇，睇到一个报道呢，话因为呢武汉呢个肺炎疫症呢就持续啦，咁全香港呢就喺呢个农历新年假期呢停课啊吓，咁啊睇到有好多叫做研究嘅学者呢都做到啲 research， 佢话呢哇有啲学生哥呢一日入面呢成廿几份嘅功课喎，咁啊压力大到爆灯啊，仲衰过翻学嘅时候啊，咁啊，究竟呢一件事系点解会发生咧？ 其实佢哋遇到一啲功课嗱多已经一件事啦，唔识做咁可以点咧？ 啊，网上问咯，系 啦，网上问又不断问下啲同学咁样，我就会好少少啦，因为即系仔仔系读紧幼稚园啦，系咪先？咁如果佢嗰个网上功课咧就好少嘅啫，咁都系睇下啲得意嘅即系学校提供嘅卡通片啊。教下咩叫做公德心啊呢啲咁樣，咁同埋畫下畫啊，寫下啲好基本嘅字，咁嗰啲功課咧好多其實都係我翻學校攞嘅，係啦，翻學校佢 pack 住一包嘅，一大包跟住就俾你，跟住 好似包裹咁樣，咁你又攞翻去俾自己阿仔， 係啦，攞翻去俾佢慢慢有時間咁去做咯，咁所以呢段時間咧係陪佢做功課咧係最多我自己， 係咪啊？ 係啊， 個親子嘅樂趣就係喺陪佢。半读书童嗰度 系啊，咁都好嘅，咁又好过佢。其实佢都中意做功课，佢有阵时佢会主动同我讲咧，就系爸爸几时做功课啊咁样。 哦，咁几好喎！但系我深信唔系每个细路仔都系咁，至少我哋细个嘅时候唔系咁。 佢仲未知道做功课嗰种辛苦。 系啊，应该系咁啊。 希望佢可以继续享受做功课。 咁啊，有啲叫做研究嘅人员咧，即系香港方面嘅研究人员咧，咁都话咁希望咧要好好咁样分配。咁如果可以咧，星期六日嘅时候咧，都真系要将啲小孩子咧放出去户外，俾佢哋释放下啲能量咁样啊！咁如果咪日日咧喺屋企咧疯狂咁样做功课咧，就好容易令到小朋友啦，或者一啲学生咧，其实除咗压力之外啊，佢仲觉得喂。点解佢生活入边日日都系坐喺度对住部电脑做功课或者上一啲视像嘅堂咁样？佢就唔系好理解，因为旧时咧，你有得翻学咧，你可以搭下校车啊，或者你搭下公共交通工具翻到学校啊，你会感受到呢个世界啊嘛，见到唔同嘅人啊，或者啊，可能你朝头早啊吉串烧卖咁先翻学嘅咁样，咁你都有得吉串烧卖嘛？咁你而家全程都冇、啊，因为即系意思就系你留喺屋企咁样啦、 啊。蒸完燒賣自己吉咯， 咁你媽咪可能都出咗去翻工 啦， 咁可能即係冇咗嗰個放味或者冇咗嗰個感受啦，咁所以就希望星期六日嘅時候都可以令到個活動編排可以有少少生趣啦，咁就唔係淨係對住個 mon 咁樣上堂咁樣啊。不過即係你講開呢視像上堂咧，我有啲朋友咧都喺大學嗰度教噶嘛，咁咧佢哋依家就唔可以上堂啦，咁我唯有用視像啦去教導學生啦。佢話咧透過嗰、那個即係大家都知道啊 ，Eset 字頭嗰、那個網上會議軟件咁樣啦，咁佢自己喺度講啦，咁其實佢都睇到啲學生噶嘛，即係。总共譬如有三四十个学生咁上緊一堂课咁样。佢话有啲学生呢虽然平时呢都系叫做知整㗎啦。咁呢可能呢一路上堂都会查手指甲啊咁样啦。或者叫做错下手指甲咁样啦。佢话呢依家一路上堂嘅时候呢有啲好夸张喎。即系一路喺度呢 set 緊头喎。即系你可以睇到其他视窗㗎嘛。即系你个视窗平台嗰度。 点解 佢会 set 緊头啊？ 因为佢屋企 啊。因为佢有个 cam 啊。佢望住自己嘛，咁咪当 系当块镜咁样，跟住咧有啲咧就一路上紧堂，一路喺度夹紧眼睫毛咁样。佢话 唔会咁过分啊嘛， 咁佢都真系听紧噶，佢都系 take 紧一个 attendance 噶，所以其实呢个都系喺疫症入边嘅一啲少少嘅。叫做搞笑嘢又好啦，或者一啲众生相啦，咁样都希望透过大电波去同大家分享啦。咁依家非常嘅时期啊，吓咁啊，都系嗰句啦，啊，不断提醒大家都系注意个人卫生。咁啊，除咗注意个人卫生，梗系要睇下股市啊，或者财金嘅市场咧有咩新嘅动态啦。今日咧有阿彭仔同埋咧温卓培啊，同我哋分享呢个晨光财经第一线啦。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又系我彭仔程振鹏出现翻嘅时间啦吓。咁啊，星期一啦，嚟到呢个钟数咧，我都要请嚟咧，就系嚟自啊恒生银行啊首席市场策略员嘅温卓培咧，同大家一齐咧分析一下嚟紧呢个礼拜有啲咩嘅经济事件，我哋需要值得注意嘅。早晨，温卓培。 早晨啊，彭仔。 系啦，咁啊，今日咧星期一啦，咁我哋先咧即系睇下外围方面咧，由上个礼拜尾开始啊，睇到今个礼拜。在內的一些的、大事件或者一些的經濟數據先。先看看美國，美國二月份的綜合採購指數呢好像已經有些數字出現了、啊、可不可以跟我分析一下？ 冇錯啦，咁上個星期五嚟講嘅話咧，美國咧就公布咗二月份嘅綜合採購經理指數啦。咁我哋見到個初值嚟講嘅話咧，只係得個 49.6 嘅指數點嘅啫，冇錯 49.6。嗱 49.6 呢個數字嚟講嘅話咧，明顯就喺50嘅盛衰分界線樓下啦。咁、即係反映咧美國嘅經濟咧，其實已經係出現咗收縮嘅情況嘅嘞噃。咁同埋呢個數字咧，亦都係76個月以嚟最差。咁、其實76個月以嚟，咁當然我係睇翻過去講啦，歷史嚟講啦。咁但係當然咧，其實我記憶當中，就算唔講76個月咧，其實好耐我都未見過美國嘅呢一個採購經理指數咧，係落過去50點嘅分水嶺樓下噶啦。咁由於市場驚咧，就話咧全球嘅經濟都轉差嘅時候，美國亦都好難獨善其身啦。咁而家個數字亦都話俾大家聽，美國嘅經濟亦都有機會，因為呢個係領先經濟數字嚟嘅。咁亦都有機會收縮咯。咁所以咧，市場咧就個擔心咧，就令到上個星期五咧，我哋見到對美股又好啦，對美元又好啦，都出現咗一個咧係下跌嘅情況嘅。 咁呢一個咧就真係幾重要嘅一個指數喎、啊、因為如果從50嗰一點。嚟去睇一个盛衰分界线，咁啊呢一个真系好关键吓，咁啊睇下跟住落嚟嗰个嘅走向会系点样啦。咁但系另一方面咧，美国嘅总统啊特朗普咧都行程紧密，原来佢喺今日星期一同星期二咧就会啊去到印度嗰边。 冇錯啦，喺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咁多件國際大事咧，我覺得最重要要留意咧，就係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就喺星期一、星期二一連兩日咧就訪問印度嘅。咁訪問印度咧唔係咁簡單嘅，係貿易談判嘅。咁我哋記得咧喺去年六月份嚟講嘅話咧，特朗普咧就突然間宣布咧就終止印度自1970年代一直所享受嘅呢一個貿易優惠國待遇啊，咁突然間咧就取消咗佢嘅。咁原因何在呢？咁據了解呢，因為特朗普呢就係要報復呢，就印度呢就喺更早之前呢就宣布呢就將啲醫療嘅儀器呀個售賣價呢就設咗上限。咁同埋呢就喺個電子商貿嗰度呢又出咗啲新嘅規條令到美國嘅電子商貿更難喺印度做生意。咁所以呢就令到呢就美國特朗普呢就作出呢個咁嘅決定。咁明顯呢今次嘅訪問嚟講過呢，就係美國就希望同印度呢就達成啲貿易協議啊，開放印度嘅市場啊等等。咁而家咧就據路透社嘅報道咧，就話印度咧而家有機會咧就開放佢嘅農產品市場啦。開放佢農產品市場對印度嚟講唔簡單嘅，因為印度咧有差唔多六成嘅人口咧都係涉及咧喺個農產市場嗰度嘅。咁所以如果一旦開咗嘅時候咧，咁會唔會令到印度嘅農民佢哋會受損，從而令到莫迪喺日後選舉嘅時候會出問題咧？咁其實係會有咁嘅機會嘅。咁所以咧今次對莫迪嚟講嘅話咧，可以話咧係一個相當之大嘅挑戰。咁由呢度咧，亦都引申咗一個好緊要嘅因素，就話咧美國，我初頭以為咧，今年咧就係美國嘅總統特朗普嘅大選年啦，十一月份就要大選啦。咁喺期間嚟講嘅話咧，我相信佢會係唔好搞咁多嘢啦。如果唔係好似上兩年咁樣同中國嘅貿易咁個紛爭咁激烈嘅時候，可能會令到個經濟又受損，大家經濟都受損啦，影響佢嘅選情。咁所以我諗住佢今年咧就唔會搞咁多嘢， 動作少啲以為嚇。 係啦，但係似乎就唔係喎。佢而家就喺度搞印度，早嗰排咧 搞歐洲， 就搞歐洲冇錯啦，彭仔。咁所以搞完歐洲又搞印度，咁如果及咁嘅時候咧，我相信佢咧係未必會停落嚟啦。咁即係話咧，日後搞歐洲咧，可能個力度咧又會加大翻啲啦。咁佢四處去搞嘅時候咧，咁當然啦，咁對全球經濟亦都唔係一件好事啦。咁呢個係我哋要留意住嘅地方。 其實都想咧，即係借呢個機會都了解一下印度 售方面嗰個嘅貿易嘅狀況係點啦？咁其實依家就話美國咧要向印度啊施加壓力啦嚇，咁啊美國嗰邊係想搶錢嘅啦，梗係。咁但係其實印度嗰方面佢嗰、那個同其他國家嗰個地區啊喺貿易上面嗰個狀況其實係點樣嘅咧？ 喺我印度嚟讲嘅话咧，佢最大嘅贸易伙伴咧就系中国。咁啊，除咗中国之外咧，第二大贸易伙伴咧就系美国啦。咁所以咧，佢系唔能够咧系得失呢一个嘅第二大嘅市场嘅。咁所以咧，美国如果真系又要对佢开刀嘅话咧，咁佢都好难搞 嘅。系，咁又真系。咁其实如果系以产品嚟讲嘅话，咁其实印度有卖啲咩多咧又？ 其實印度嚟講，其實好多嘢咧喺歐洲啊、美國啊，好多嘢咧其實都唔係佢哋做噶啦，都係攞曬俾嗰啲新興市場去做噶啦。咁而印度咧亦都佔咗一個好大嘅比重嘅。咁所以呢個嚟講嘅話咧，亦都解釋咧點解咧印度有咁多嘢咧係生產咧去運去美國嘅原因嚟噶。 係，咁啊，亦都聽過有啲話係係咪牛奶製品嗰啲啊？即係原來印度都做好多下 嘅 喎。 係啊，其實咧牛奶製品咧有一樣嘢值得留意咧，就係好多人都以為咧就新西蘭係最大嘅牛奶生產國啦，其實唔係。咁啊，係印度原來係全世界最大嘅牛奶生產國。咁但係當然啦，印度人自己本身亦都食好多嘅奶類食品啦，咁所以佢哋係冇出口嘅。咁啊，相反嚟講嘅話咧，就新西蘭咧，佢哋咧個人口少嘅關係啊，所以咧佢哋出口咧係全世界係最大嘅。咁所以咧呢個咧就係解釋咗印度如果真係佢要開放佢嘅農產市場市場，尤其是係佢個奶類食品市場嘅話咧，咁對佢嗰、那個嗰、那個農民嗰個 生計嗰度嚇， 係啊，會好大壓力。 系咁啊，亦都理解啦吓，咁啊了解多咗印度嗰个状况系咁样，咁我哋又睇翻咧，即系我哋自己喺东南亚呢一度啦，包括咗中国啦，以至到系其他嘅国家，譬如韩国啊咁样，呢一排咧都受到咧呢一个嘅新型肺炎嘅疫情影响，打击都几大吓。究竟系好似一啲消息所讲啊，会对于中国嚟讲咧，控制疫情方面有乐观嘅一面咧，定还是咧其实咧都唔系咁大？大嘅一個即係嗰個隱憂始終存在啊，唔係真係咁樂觀咧嚇。阿温卓培， 第一樣嘢咧，我想同大家去搞清楚咧，因為我哋過去咧，不單止我哋嘅意思，包括我自己在內啦，咁啊將嗰個集中嘅注意力咧就太過集中喺中國嘅身上啦。咁啊見到咧就中央咧亦都好即係好著力啦，去解決嗰個問題啦，又幾個星期裏邊起咗間醫院出嚟啊咁樣。咁所以做咗好多嘢，咁所以大家都覺得咧就中國嘅疫情咧好快能夠控制得到噶啦咁樣。咁而中央嘅即係一啲嘅衛生部門啊，亦都估計啦，就話喺四月份左右咧個疫情咧有機會完結啦咁樣。咁所以咧，我哋都不斷喺度聽呢啲咁嘅消息嚟講嘅話咧，就覺得個疫情好快能夠解決。嗱，我想講嘅就話中央冇錯係的確係好努力去解決個問題啦。咁我亦都相信，可能喺四月份咧，中國嘅疫情係能夠咧係控制得住，即係可以係完結啦，係甚至乎完結啦。咁但係咧，中國完結，如果周邊嘅國家係唔完結嘅話咧，其實都好難翻去喺未發生疫情之前嘅經濟嘅全球經濟嘅水平嘅。因為近期我哋見到咧，譬如好似南韓尤其是啊，佢哋嗰個感染嗰個情況係相當之嚴重啊，同埋去得好快。咁同埋日本咧，亦都好犀利，而家咧仲话去到而家中东啊，都有咁啊，都有疫情啦，远至中东都有。 意大利啊，嗰啲地方 吓。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嚟講過咧，當我哋作為投資者，我哋去投資嘅時候咧，就要重新去衡量嗰個形勢，就唔好就係單覺得就話中國個疫情係已經係有機會控制住啦，好快有機會去完結咧，就對個市場係掉以輕心。我覺得不能夠咁樣去做啦。咁所以呢個先係我想同大家解釋清楚嘅地方就喺呢一度啦。 係，咁啊，正話咧都有提到就喺日本方面。除了韓國，日本的疫情也好像一下子被人更多的關注，因為嚴重了，除了那個鑽石公主號出現嚴重的感染之外，其實日本這一方面對於疫情那個的處理會不會都會連帶影響它在未來，包括東京奧運可不可以如期舉行等等，會對於日本的經濟再一次嚴重的打擊，甚至乎令到日元都會向下調呢？ 嗱，你讲得好好，彭仔。其实咧，我上个星期咧，我都同大家讲解过噶啦，就话咧，日本咧喺今年七月份咧就系、是、东京奥运嚟噶。 系啊。 咁即系如果个疫情咧一旦系扩散啦，或者系延迟嘅话咧，咁、我都相信咧会系可能会影响到佢举行奥运嘅情况噶。咁试想下啦，佢已经系抌咗咁多钱落去搞奥运，如果嗰个奥运系搞唔成嘅话，冇人去嘅话，咁嘅时候咧就各个情况就严峻啦。咁对佢经济嘅损失就会好大，咁到其时咧就唔排除个日元汇价可能都会有更加大嘅跌幅会出现啊，咁等等。上个星期咧有个有趣嘅新闻嘅，就系英国伦敦咧就喺度讲啦，佢就话咧啊，如果你东京你搞唔掂嘅话，因为个疫情咧，你可以过嚟我度搞噶咁样嘅。因为咧，我哋咧喺四年前咧系搞过一次，搞完个奥运，咁所以咧嗰啲 场馆仲喺度， 仲喺度，咁啊只要即系翻新少少啊，又嚟过噶啦咁样，即系你听完呢啲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喂。即系呢啲，即系好朋友啊！人哋好朋友帮你啊，系咪？如果你日本搞， 定系落井下石啊？ 我唔敢咁 讲啊！啊，系真系。不过呢排咧，就真系啲日元咧多咗朋友咧注意啊！我记得上个礼拜尾嘅时间咧，仲大家喺度大火儿咧喺度谈论咗，喂跌落七以下咯，系咪时候要入啲 yen 咧咁样？ 嗱，如果个疫情咧仲系扩散嘅话咧，就真系麻烦啦！日本纸我唔排除有更加多嘅下跌。咁同埋你唔好讲日本咧，就算你日本真系冇事啊。你南韓有事，我相信咧，亦都會令到啲人擔心係去唔去日本嘅問題啦。 係啊，即係日韓呢兩個地方都係同香港好接近啊，但係亦都係香港人咧經常會選擇去旅行嘅地方嚇。咁啊疫情之下，經濟活動受影響，咁啊連我哋啲旅行活動咧，大家都要再三思一下啦嚇。咁啊今朝早咧就同阿温卓培傾到呢一度先。咁啊再一次啦，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温卓培，我哋星期三再同你傾過，多謝你， 拜拜。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的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是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红爷爷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 好，彭爷爷有嘢讲，请阿彭爷出嚟先。彭爷早晨， 喂，早啊，哦，早晨啊，小白， 早晨， 哎，哇，好搞笑啊， 系啊， 同阿温卓培， 哇，喂，形换影喎， 电话啫，跟住自己即刻咻一声。转翻入去个电话碎片喎， 系啊，中间仲有个林忆莲嘅开场曲， 系啊， 预备咗俾你， 系真系，有趣嘅系啊，听下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咧，不同嘅节目咧都会有呢啲咁嘅有趣嘅发言啦吓，最紧要咧就唔好影响我哋嘅正常广播，咁啊声线上边嘅不同咧就会带嚟俾大家一啲嘅特别嘅感受啦，等你记住呢一个嘅2020年，我哋一齐抗疫啊嘛， 系， 系讲到一齐抗疫咧，彭爷爷咧今朝想同大家讲一个咧就系爱心故事啊！呢排咧都大家为咗扑嗰啲嘅口罩啊、消毒用品啊，甚至乎日常嘅用品啊、食品咧都辛苦啦，香港人都真系啊！咁亦都有啲嘅朋友咧，尤其是呢一两天咧，见到好多啲调查啊，又或者系有一啲嘅新闻发布会啊，都出嚟讲到就系喺呢个疫情之下咧，其实咧你有得去排咧，可能代表你咧都有能力去。买啊，但系有好多咧，即系基层啊，好草根嘅市民咧，佢哋咧即系未必有能力咧去买添啊，即系莫讲话排队啊，系嘛，佢哋咧都喺负担上面咧冇呢个能力，咁所以咧，其实喺坊间咧真系有好多咧，即系人间友情嘅故事咧发生咗，除咗话咧，我哋喺睇一啲嘅新闻报道或者喺网上嘅一啲嘅信息。傳發啦、轉發啦，見到有一啲嘅名人啊，或者藝人咧，都有咧係做一啲嘅善事啦，嚇去派口罩啊，或者落區咧嚟到去送一啲嘅物資咧俾有需要嘅人。咁啊，最近咧彭仔自己咧都有幸咧就參與咗其中一項。咁呢個咧係教會方面咧佢哋做嘅功夫嚟嘅。咁其實咧都係事緣咧有一班嘅好年輕嘅。好年輕嘅教會嘅啲朋友仔啦，男仔女仔啦，咁佢哋咧都忽發奇想，就覺得咧佢哋自己天水圍嘅，佢哋可能都眼見啦，即係有好多天水圍區咧工作嘅一啲嘅清潔工友， 又或者是一些的保安叔叔或者嬸嬸，他們呢見到他們都在這個的疫情底下那個口罩啊或者是消毒用品呢都欠缺啊，咁所以呢他們都忽發奇想，當其時有幾個年輕人自己在想啦，咁然之後就同教會嘅一啲嘅長老啦，又或者一啲年長一啲嘅教友咧去反映就啊，你估我哋有冇可能咧籌到一啲嘅錢，然之後咧就去買物資去派俾呢一啲有需要嘅清潔工友啊咁樣咧，咁結果咧。呢班年青人咧就一呼咧就真系唔止百应啦，咁啊包括彭姐在内咧，我唔系教友嚟嘅，咁但系都咧收到呢个信息咧，我都即系因为我就出力啊出唔到啦，又唔知去边度买啦，咁既然咧可以出一分钱嚟到去支持嘅时候咧，就自己个人咧都用咗呢一个嘅途径，咁结果呢班嘅朋友咧，佢哋喺上个礼拜即系啱啱过去嘅周末周日咧，就真系咧系喺呢个情况底下咧，买咗好多物资咧，系落到区嗰度咧就分发俾咧天水围区好多嘅街坊同埋一啲清洁工友，真系感动人心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再有四名由钻石公主号返港的港人初步确诊感染新型肺炎，他们由火炭骏洋村送往玛丽医院治疗。超过200名港人从钻石公主号返港之后，先后分批被安排在骏洋村强制检疫14日。一名驻守北角警署的48岁男警员上星期四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上星期二发病，当晚曾经同59名的警员在西环一间食肆聚餐，全部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警方回复本台查询的时候说，截至昨晚7点，全部59名警务人员已经陆续入住位于骏洋村和翠雅山房的检疫中心接受检疫。警方说高度关注事件，会积极配合卫生署进行病理学追踪，包括提交该名警员过去14日的工作记录和执勤表等的资料。意大利爆发新型肺炎，威尼斯面具嘉年华将会提早结束。意大利确诊个案急增，几日内增至超过130宗，已经造成3人死亡，是欧洲受新型肺炎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意大利确诊个案由原来的3宗，在21至22号两日内急增至76人，到23号又新增53人。北部的伦巴第区和威尼托区受影响最严重，多项活动取消，包括原定星期二结束的威尼斯面具嘉年华。意大利政府隔离接触过患者的人士，但目前未能够确认源头。意大利总理孔特宣布紧急措施，封锁伦巴第、威尼托等地11个的城镇，大约5万人被限制出入，警方将会加强管控，必要时会出动军队。以色列确诊第二宗新型肺炎，患者是停泊在日本横滨钻石公主号上邮轮的乘客。以色列表示，这名的病人并非是在以色列受感染，正是接受隔离治疗。以色列首宗确诊病人亦都是钻石公主号上的乘客。包括呢两人在内，钻石公主号上11名嘅以色列嘅旅客喺日本检测呈阴性之后，获准离开邮轮回国，正系接受14日隔离观察。较早前，以色列亦都要求200名学生进行家居检疫，原因系佢哋曾经接触一名南韩确诊患者。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92， 日元 111.64， 瑞士法郎 0.979， 澳元 0.662， 加元 1.325， 新西兰元 0.633， 人民币 7.029， 英镑对美元 1.295， 欧元对美元 1.0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9.28美元，卖出1659.91美元。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潮湿，日间温暖。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黄竹坑嘅香叶道啦。咁由于香叶道咧发现可疑物品噶，咁而家介乎警校道至到南朗山道嘅一段来回方向嘅一段开香叶道咧系全线封闭噶。咁即系香叶道近住黄竹坑港铁站一段啊，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咁而家一带车多啦。重复多次啦，就系黄竹坑嘅香叶道啊，因为发现可疑物品噶，咁而家介乎警校道至到南朗山道嘅来回方向啦，都系全线封闭噶。咁即系香叶道近住黄竹坑港铁站一段啦，来回方向都系全线封闭。咁而家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小沥源噶；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过咗电话机楼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喺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喺果栏；漆咸道北去尖沙咀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咁喺新界方面啦，屯门公路出翻九龙，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智乐花园啦。咁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骏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行政及医务总监李卓广医生。 其實在踏入2020年呢，我們都遇到幾多困難，我們的疫情都頗嚴重下。過農曆年後，我們的血庫的收集量頗低下，亦都整個香港的血庫儲存量都低，只是少過4日的量樣。那就上個禮拜開始有少呼籲，大家都反應了，咁我哋就多咗都幾多人嚟捐血啦。暫時講開始慢慢上翻啦，但係我哋都見得到，其實都仲需要做啲功夫，繼續喺未來時間嘅。所以喺上個禮拜開始，我哋做咗個呼籲啦。當嗰、那個變咗個緊急嗰個情況之後咧，農曆年開始嗰陣時咧，我哋嗰個流動隊基本上就完全停曬啦。市民亦都擔心好少出街啦。咁所以其實我哋每日嘅收集量都比醫院用嘅量咧，都低嘅，其實喺嗰段時間都即係將嗰個非緊急服務都減低咗。由我哋見得到用血量咧，其實由過往差唔多每日差唔多600包到啦，結到400多包到啦。最差嘅時間我哋收集都係得300包到啦。血始終有個儲存期嘅限制喺度，咁我哋都希望啲血液都保持新鮮啦。咁所以10日係成個香港係比較安全穩陣嘅。就算疫情幾嚴重咧，有一啲病人都需要用血嘅，包括一啲癌症嘅病人咧、血科病人啦，或者急症創傷嘅病人，佢需要用。咁所以其實我哋每日都要保障有個血液嘅供應喺度，包括紅血球啦，同埋有啲比較更加短期嘅血製品，包括血小板啦，因為嗰個儲存期得5日嘅時間。 咁啊，保障安全方面咧，两方面，捐赠者啦，当然第一佢系适合啦，冇发烧，冇任何唔舒服啦，亦都冇一个去过内地嘅旅游嘅历史，即系过28日啦。咁第二样嘢咧，大家市民而家都乖啦，都戴口罩出街啦，入我哋捐站之前戴口罩啦，我哋会系探你热先嘅，都提佢咧就用个酒精搓手液消毒嘅手先入嚟捐站，因为预约嘅话咧，我哋希望个流程更加快啦，等佢喺我哋捐站嘅时间都缩短。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次 焦焦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好啦，早上8:40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啦，咁啊，电话侧边咧亦都有彭爷爷带我哋一齐睇下报纸。早晨，彭爷爷。 喂，早啊， 早晨 啊，早啊，各位晨光啊，听众吓，听到嚟呢一个钟数咧，除咗系有彭姐电话旁边咧，稍后亦都会有阿芭比啊、林慧嘅加入嘅，一齐做咩咧？就系睇下咧报章新闻焦点啦。咁啊，先嚟咧交俾我彭仔咧，就手上有一份啊《明报》，《明报》今天嘅头版头条咧，系讲到有再多两名咧，系曾经去过北角美伦大厦福慧精舍佛堂嘅老妇人，系确诊咧新型冠状病毒噶，令到曾经到佛堂嘅确诊者累计咧增加去到4人啦。卫生防护中心咧接获30名啊，曾经去到呢个佛堂嘅人，佢哋联络上，咁就话咧有5人出现咧病征，系要留院嘅，10人咧要检疫。中心咧寻日就申请手令进入去呢个佛堂嗰个调查，并且咧就检取环境样本，相信大厦可能有病源同爆发。有專家認為咧，係暫時無需咧疏散住户，除非咧有同呢個佛堂無關、居於其他樓層嘅人咧都受到感染。嗱，連同2名嘅老婦人咧，尋日新增嘅5宗確診啊，累計咧係增加去到74宗啦，喺香港啊。咁而據悉咧，除咗5宗公布確診，昨晚咧屯門醫院新增1名咧35歲男子確診，另外咧就喺晉陽村接受檢疫嘅鑽石公主號4名乘客咧初步亦都係確診嘅，詳情稍後咧就阿芭比喺另一份嘅報章咧都會有談及到嘅。嗱，講到咧記者訪問咧最少有4名住户啊。就大部分咧就都唔清楚咧，唔知道呢個大廈裏面咧有確診個案嘅。咁講緊嘅咧就係話呢一個北角嘅美倫大廈啦。咁啲住户咧就話咧都只係從新聞當中咧先得知嘅啫。咁而令到咧即係住户咧知道之後咧都戴上護目鏡咧嚟到去外出啦。咁另一方面咧，都可以讓大家聽眾朋友得知咧，即係從呢個明報嘅頭條當中有一段嘅消息講到啊，警方已經啟動俗稱叫超級電腦嘅重大事件調查及災難支援系統，咁去協助追查確診個案關聯咁話噶。嗱，呢一個咧嚟自今日明報嘅頭條報導嚟嘅，交俾阿芭比啊。 好啦，跟住咧就睇一睇今日《經濟日報》嘅講文啦。咁啊，睇到咧就係關於鑽石公主號入邊嘅一啲確診個案嘅。咁啊，講到新冠肺炎咧個案持續上升，琴日咧就新增咗4宗嘅確診個案，包括咧一名從鑽石公主號回港嘅男病人，一名居於南田嘅保安員， 加上早前是属于疑似个案的第66宗，即是太古城感染群组的工程师外父，他的最终化验结果都是呈阳性的，正式被列为确诊个案。此外有消息就说了，再多四名由钻石公主号邮轮返港的市民是初步确诊，被送往医院隔离的。咁啊，讲到第71宗个案咧，同埋涉及咗一名68岁嘅钻石公主号男乘客啦。佢乘坐第一班政府专机回港，喺火炭骏阳村检疫中心检疫，返港之后咧开始发烧同埋咳嗽，就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嘅。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就话啦，包机咧系做妥咗感染控制措施，包括咗咧乘客系有佩戴口罩啦、分散坐等等。同機的乘客不會成為密切接觸者，而機內爆發疫情的風險力都較低的。從該郵輪返港的人士當中，前日和昨日都有四人不適送院的。撇除了確診者，有兩名不適者化驗結果都是呈陰性的，包括一名小朋友和56歲的男子。另外有一名69歲的男病人是正等候化驗結果的。而昨天更加另外有四名回港的邮轮乘客送院之后初步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第72宗的个案是一名62岁的男子，居于南田兴田村彩田楼，在村内是担任保安员的。他2月10日开始发烧和咳嗽，曾经向私家医生求诊，上周四20日是由救护车送往联合医院的。他的潜伏期内是没有外游的历史，主要都是留在家，但是2月10日就曾经出席过尖沙咀新港中心王府酒家的18人饭局。不过酒楼就说澄清，该分店由2月8日起就已经是暂停开放的，2月10日就并没有招待任何客人的。另外初步确诊个案方面，一名35岁的男病人在博爱医院首次的测试结果是属于不确定的，转介屯门医院再复检的时候就等候最终结果。而元朗 Grand Yoho 管理公司就发通告说，一名三座中层的住户是初步确诊感染的。至于第69宗个案的48岁男警员，曾经和59名警员有饭局，亦都在2月16日参与过20几名人士的工作及用膳，因此再多超过20人是被列为紧密接触者，需要送往检疫中心的。而有病征的3名警员，他的化验结果全部都是呈阴性的。咁啊，讲下啦，咁啊，第三班包机咧嘅接载咧，咁其实咧，钻石公主号嘅一啲邮轮香港居民咧，琴日就喺日本当地时间大概凌晨两点咧离开东京啦，其后就喺清晨6:10抵达香港。咁啊，今次咧只系接载5名港人嘅啫。咁啊，抵港之后咧就直接送往火炭骏阳村嘅检疫中心啦。但系喺中心隔离嘅213名港人当中咧，有一名咧系日前回港的68岁老翁咧，前日是确诊的。咁啊，再有四人咧系不适送院。保安局副局长欧志光就表示啦，船上确诊咧同埋需要喺当地接受隔离嘅港人咧，合共大概100人。入境处处长曾国卫就表示，行动仍未结束嘅，昨日咧系再派10人到日本协助该批的香港居民。咁啊，琴日咧乘坐第三班包机的香港人包括了两名早前已经获批准落船之后自行入住东京酒店的香港乘客，经过局方联络之后，他们就表示是想乘坐包机回港的。另外三个人就是来自一个家庭的三子弟，检验结果显示他们对于这个病毒是呈阴性的，所以就获准落船。他们抵港之后亦都是乘坐专车前往了这个骏阳村的检疫中心接受14天的检疫观察了。讲回一个数字上面，截至到2月22号，钻石公主号乘客里面共有634宗的确诊感染个案，其中70人是香港居民来的，他们正在当地的医院就医。另外有30名的紧密接触者，当中两人前日是被他登上包机获安排酒店隔离，另外24人昨日就由日方移送往陆上的隔离设施， 其余四人就正在系等候被移送之中嘅。呢个系嚟自《经济日报》嘅报道。 好啦，再睇下嚟自《苹果日报》方面讲到咧，就系意大利嘅情况咯。咁意大利增加至到过百人确诊咧，就系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啊，系欧洲人。欧洲嚟讲最多人确诊嘅国家嚟噶，疫情主要咧都系集中喺北部嘅伦巴第以及咧就系威尼托噶，两个大嘅区啊，亦都有死亡嘅个案添。咁啊，伦巴第首府米兰啦，咁啊，市长前日亦都下令关闭所有嘅公共办事处。米兰时装周亦都咧就系继续举行啊，咁啊，但系意大利时装大师阿曼尼咧，寻日就以闭门形式行天桥，再透过咧就系网上直播，避免宾客咧就系挤拥。在一个环境入面受到就是感染的。米兰斯卡拉大剧院宣布就是暂停所有的表演，和米兰的国际光学眼镜展将会延期至到五月底。刚才听新闻的时候也讲过，说到就是意大利方面都决定取消余下今明两日的威尼斯嘉年华。以上来自苹果日报的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咧就转睇下香港文汇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啦。讲到有2700多名香港人咧系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就滞留咗喺湖北噶。香港文汇报咧寻日就电话访问多位咧滞留湖北嘅香港人，佢哋咧都希望可以获得内地同埋香港特区政府以及咧各界帮助，尽快咧翻到嚟香港嘅。嗱，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嘅发言人咧。昨日就表示了，累计收到有超过1400宗是分布在湖北37个市县区的香港人求助个案。最近接获内地有关部门通报，有一位呢长居于武汉市的77岁的香港人呢是日前离世的，被纳入为感染新冠肺炎个案。咁而驻武汉办事处已经联络死者在广州的屋企人，以便呢提供协助的。另外有10名的香港人在湖北确诊，一人已经出院，9个人还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其中有1个人是情况危殆，其余8个人都是情况稳定的。而讲到在这一方面，大家都关心滞留在湖北的香港人他们的状况。原来说滞留在当地的香港人，他们自己互相都建立了一个微信群组的。咁当佢知道咧，香港文汇报咧要同佢哋联络啊，做访问嘅时候咧，都即刻咧询问翻群组入边嘅人咧，有冇人想表达意见？咁有好多嘅回复咧，都有指出啦，就话自己咧有5个月嘅双胞胎婴儿咧，需要翻香港检查同埋打预防针，但系而家咧已经过期啦。亦都有人表达咧，就话小孩子咧要参加升学面试，有人咧就话奶粉唔够啊，有人亦都话咧因为长期滞留啦而冇咗份工啊等等。咁所以咧呢班嘅香港人咧都系希望香港特区政府能够系出面处理，尤其是做好交通嘅接送，并且定时向滞留喺湖北嘅香港人发放官方信息，等佢哋咧都了解最新嘅情况，去减低焦虑噶。咁呢个嚟自今天咧香港文汇报嘅消息头版嚟噶。 好啦，跟住睇一睇《东方日报》嘅头条啦，讲到咧就系旅行社抗疫价自救，送埋口罩保险啊吓。咁啊，随住呢个肺炎疫情咧蔓延全球多个国家，其中咧日韩确诊嘅个案咧更加系不断增加。多间大型旅行社为咗吸引港人外游咧，推出一个叫做抗疫价嘅旅行团优惠吓。其中咧有啲嘅首尔五天团咧更加系低至399元嘅团费去到吸引客人嘅。咁有旅行社咧推出咗多个抗疫价嘅旅行团之外咧，亦都咧推出咗叫做抗疫旅行保险啊。咁有旅行社网站就表明啦，每个团友每日系有一个口罩，亦都话咧喺非中国地方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咧，保险公司系会承担本地同埋海外嘅医疗同埋住院费用嘅。即使系外地同埋返港之后嘅症状地隔离咧，亦都会提供每日嘅隔离现金津贴啊。另外呢，旅行社都会随团附送旅游保险。 另外啦，讲下啲航班嘅问题啦。国泰航空咧，琴日就宣布啦，将会喺今个星期五，即系28号，至到下个月嘅28号期间咧，停飞香港来往日本冲绳、韩国釜山嘅航线。至于往返香港同埋新式嘅航线咧，就会由下个月5号起停飞，至到同月嘅月底。来往澳洲柯德莱德咧，就会喺下个月8号停飞。不过咧，国泰旗下嘅香港快运咧，仍然系维持每日一班航班前往冲绳，以及咧每周3班釜山嘅航机嘅。咁呢个系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 唔该晒 ，Bobby。再睇下嚟自《星岛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有关于新一份嘅财政预算案啦。话到咧新嘅财政预算案后日咧就会发表啦。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寻日咧网志表示，咁啊已经敲定最终嘅内容。咁啊，但系指出啦，政府嘅资源始终有限，呢一份嘅预算案冇可能完全满足所有人的要求，撑企业、保就业是香港在这个的应对经济下行时的关键目标来的。今年预算案公布前夕，建制与泛民各党派罕有地一致就要求派钱。昨日全国政协常委、医管局前主席胡定旭和厂商会行政总裁杨立门等等也都赞成非常时期应该就是特事特办，同意派发一笔过的现金就解决燃眉之急的。今日有行政会议成员相信预算案会落实全民派钱，预计金额8000至10000元之间。以上嚟自《星岛日报》嘅报道。 财子 O 投资 O to O。 早晨啊，8:54星期一嘅早上嘅晨光第一线投资 O to O， 阿 O 请嚟咧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毅力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Jason 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交俾你帮我哋做个大市嘅前瞻啦，唔该晒。 OK， 好，咁上个星期五其实就美股呢就三大指数都向下嘅，咁当中就纳指跌得比较多啦，跌成 1.7% 嘅，咁最主要原因呢就一嚟就开始啦，即係呢个新型冠状肺炎啦，咁就即係喺全球擴散咧，咁令到即係美股咧就震一震咁樣嘅，咁即係所以納指之前升得比較多啦，咁所以亦都回得比較急嘅，咁你見到今過去一個週末啦，咁其實就喺即係嗰個肺炎咧就喺唔同嘅國家就開始擴散起嚟，咁南韓啦、日本啦、咁意大利啦，甚至乎係伊朗啦，都即係開始出現一啲蔓延嘅情況，咁所以今朝早咧見到咧就美股嗰個道指期貨咧都跌成超過1% 嘅，咁依家港股呢邊咧就黑期都係跌緊啦，跌緊成280點嘅，咁落到去咧27000樓下嘅水平啦，咁估計今日咧都會即係打穿咧呢個27000嘅位置嚇，咁港股呢一邊咧其實就即係上個禮拜咧就抽到上去28000啦，咁然之後開始輾轉就回落翻落嚟，咁暫時就睇翻都係即係屬於一個即係調整啦咁樣，咁究竟會調整到去邊度咧？咁樣我自己睇咧就初步可以睇到落去26800左右嘅嚇，咁因為咧那個位置咧就比較多呢個紅證啊，咁所以咧就。會比較多牛證啊，咁所以咧就會比較容易咧就即係去落到去呢個水平嘅嚇。咁另外一方面亦都要留意翻就金價啦，金價上到去16700呢啲位置嚇，咁所以今日咧都可以留意翻呢個金礦股啦個表現嘅。 咁睇嚟都係走向一啲咧叫做保本嘅板塊嗰度啊，或者有少少避險嘅情緒出現啦。咁操作衍生工具嘅時候特別小心啊。頭先 Jason 都有特別去講啦，話喂有啲牛仔重貨區、牛證重貨區咁樣嗰啲都係大家散股民要留意翻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著名財經專欄作家 Jason 毅力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該曬 Jason， 好， thank you， 下個星期經過，拜拜。 Thank you， 拜拜。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早晨啊，今日咧要请埋话梅姐出嚟同心抗疫啊，话梅姐。 Good morning 啊，小白吓， 仲有各位 晨光听众吓。嗱，我话梅啦，今朝咧又要同大家，尤其是系女孩子咧，讲下呢个护肤嘅情况啦。因为咧长期戴住口罩咧，真系咧除咗话化唔化妆之外咧，就护唔护肤咧都真系好紧要。你睇下，哇，啲女孩子 一除咗个口罩，做咩吓？吓、啊、戴口罩嗰个范围啦，啲下巴位啊，嗯、啊嗰啲嘅啊嘴唇位嗰处，哇生咁多粒粒暗疮啊！ 哎呀，咁惊啊！ 好驚啊！咁當然啦，因為你戴口罩嘅時候呢，其實就焗住咗嗰個戴口罩範圍嘅面部皮膚，咁所以嗰度呢就會好容易出油啊。係、 嗯、 啦，咁所以喺呢一個嘅戴口罩嘅抗疫情況底下呢，我哋要注意點樣去護膚，同埋呢去避免呢因戴口罩而導致到成面暗瘡。 哎呀，我都要聽啊！ 梗系啦，男男女女都要听。好啦，首先咧，我哋先顾咗咧，就系冇戴口罩嘅非口罩区。嗱，你非口罩区咧，你个皮肤外露咧，一样会接触到空气啦，同埋呢个紫外线嘅。所以喺日光之下有紫外线啦，咁自然咧，你喺呢个护肤上边都要一样同平时做嘅一样，即系点啊？洗完面之后呢，一样是要搽返呢个爽肤水啦、 嗯、 要搽精华素啊、哦、serum, 同埋呢要搽返面霜，搽啲 cream 啊 ,moisturizer 咁样去帮助自己嘅呢个非口罩区呢，一样是要保湿同埋防晒为主啊。 嗯嗯， 好啦，跟住重点嚟啦，我哋戴咗口罩嘅口罩区嗰、那个嘅皮肤呢咁点啊？咁由於呢佢冇接觸到呢個冷空氣同埋呢個外露啦，咁所以呢油脂嘅分泌呢係會因為咁而增加㗎。我哋呢喺護膚上呢應該以控油同清爽保濕為主。咁所以呢我哋洗完面之後呢嗰、那個位置呢都需要呢搽返呢個爽膚水，同埋要搽返啲 serum 精華素，咁就夠啦。即係唔使搽咩呀，唔使搽 moisturizer 同埋個乳液啦。 知道。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哇，好心急喎、啊！你今朝吓， 系啊， 讲多句。咁如果你本身有嗰啲敏感皮肤湿疹嗰啲，就另论吓。好啦，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就系咁嘅。口罩暗疮扣晒分啊，所以分区护肤你真係要细心咯。 好，我哋明白，一齐去买支保湿先。 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咁告示打道东行去北角方向，近住新鸿基中心对出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噶啦。咁而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挤塞，龙尾智乐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排到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全力推动平等机会多元共融行动。 怀孕歧视个案一定是占性别歧视条例第二大比例的投诉。 2017至2019年，平机会一共收到845宗关于性别歧视条例的投诉， 当中有接近三成的投诉个案是涉及怀孕歧视。 要了解多啲平等机会委员会的信息，就要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唔系所有消息都一定系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次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次 好啦，嚟到朝早九点零七分嘅时间啦，咁啊继续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欧，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啊，今日咧要先呼吁电话， 系1872388啊吓，咁啊就唔系预约今日，反而今个星期见到星期三啦、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咧，啊呢三日咧都欢迎听众打电话上嚟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噶噃。 系啦，咁啊打电话嚟啦，如果你有朋友生日啊，或者咧嗰啲结婚周年纪念啊，咁、都可以咧打电话嚟咧。庆祝下啦，或者咧将个祝福咧送俾唔同嘅亲戚朋友啦，咁啊特别系如果呢一段时间啊注意个人卫生啊，你听电台啊，成日喺度讲住啦，每一日都喺度讲，咁你既然注重，第二样嘢就系希望身边人咧就身体健康啦。 系， 咁如果咧身边人喂患病嘅话咧，可能都有啲打气啊、加油啊嗰啲点唱咧，都可以将个祝福咧送俾佢哋嘅。咁啊，电话1872388啊，咁啊记得咧，上个礼拜小白都有讲啦，话喂，2022年2月22日啊，咁啊2:22 有冇人打卡啦？嗰啲 喺社交平台咧，真系有人打卡， 梗系啦，都系咁玩噶啦。虽然我自己都唔记得咗， 系啦，咁啊几有趣啊吓，大家对数字都有啲迷思嘅。咁啊，今个礼拜唔知有边一日咧啱你心水，可以打个电话嚟晨光 morning call 啦。咁啊，礼拜一嘅早上交俾你去主理，小白 系啦。亲子百分百，今日朝头早亦都揾嚟专家同我哋讲下咧。嗱，而家又抗疫时期啦，咁啊抗疫底下咧，有冇啲乜嘢办法可以继续咧，可以好好地训练我哋自己小朋友嗰啲品德嘅咧？咁样系啦，大家一齐听一下。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今天早上的晨光第一线啊，咁啊亲子百分百白元浩咧喺电话侧边啊就邀请到一位嘅朋友啦，佢咧就系嚟自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嘅 Rainbow 啊，早晨啊 Rainbow。 早晨，小白，各位听众早晨。 系你好啊吓，咁啊而家咧都仲系叫做疫情底下啦。不过咧，虽然话疫情咧对于我哋好多人嚟讲系一个好大嘅难关啦。咁但系咧，虽然喺一个咁大嘅难关底下，但系我哋仍然咧系一个好好嘅机会，俾我哋嘅下一代，甚至乎俾我哋自己自身都系一样，去到把握啦，做一啲好嘅时机，甚至乎做一个好嘅时代，将我哋嘅小朋友咧，亦都可以锻炼到一个更加有品格嘅、有教养嘅小朋友，其实都可以利用任何嘅机会，纵使我哋而家觉得咧面对住难关，都系一样可以咧就系、做到呢一类型咁样嘅锻炼嘅。咁啊，所以咧今日朝头早又可以揾 Rainbow 出嚟同我哋倾下。嗱 ，Rainbow 啊，我哋而家咧都成日见到咧报章啊、新闻啊，都喺度话到啦，啊有啲人咧就会去抢救啊。甚至乎咧，就去到咧就係爭奪啦！我哋而家好多嘅叫做衞生嘅用品，包括咧就係口罩啊、搓手液啊、紙巾啊、米啊呢一類型。其實而家喺啲咁壞嘅情況底下，會唔會都有啲機會可以好似做一個反面教材，定還是有其他嘅方法教導我哋嘅小朋友，從中喺呢個壞嘅年代都可以學習到成為一個好嘅人呢？ 啊，小白你讲得真系好好啦、 嗯。 其实咧，我哋成日都讲啊，我哋好想教小朋友品格噶嘛。我只系就觉得，既然我哋而家香港面对呢个逆境啦，其实调翻转我哋都可以成为一个机会，系把握呢个机会咧，可以教小朋友好多品格方面噶、哦。头、 嗯、 先你讲到哇，其实即系周围都抢口罩啊，首先搓手液啊、纸巾啊、米。其实唔知道你小朋友有冇话，咦，爸爸爸爸，点解咧佢哋要抢嘅？哇，点解要买咁多条厕纸嘅？有冇问过呢啲问题啊？嗱、 我都有咧，去刻意教翻小朋友噶，同佢讲就系话，其实而家出边咧，好多人未必咧有足够嘅物资嘅，未必有足够嘅食物啊、用品嘅。咁我就会从中教佢就系、是，其实你而家咧屋企样样嘢咧都仲系足够，我哋都好幸福噶啦。我净系教佢咁样咯。 是啊，其实呢嘛，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呢，教小朋友一个叫分享。 嗯， 我们平时平日啦，即是没有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成日都跟小朋友讲话，成日都听家长讲话，哎，我们要 share 玩具啊，啊你这些东西可以呢 share 给人家喝啊等等，这些是不是？嗯，因为我们很刻意或者很想小朋友呢都一个呢懂得分享的人。咁其实正正呢，而家我们处这个疫境底下啦，其实这个疫情底下啦，其实我觉得呢更加重要呢是分享这个即是良好的这个品德的。 嗯， 咧，譬如你都聽過啦，而家口罩短缺噶嘛，大家即係一罩難求啦。咁其實咧，我哋真係唔可以囤積好多貨品，即係喺我哋屋企啦。有時咧，甚至乎我都聽到多感人嘅故事，或者自己都有嘅。有時我哋真係刻意咧，可能戴多幾個口罩，如果你有嘅話，然後咧即係見到身邊有需要嘅人咧，你不妨將呢啲口罩咧係送出去。 嗯， 咁其實譬如如果爸爸即係小朋友見到爸爸媽媽咁樣做，咦？爸爸，我哋都唔夠口罩，或者我哋都唔係好多，但係點解都要分享嘅？其實咧，呢個就係一個好嘅 timing 啦，一個好嘅時機咧，話俾小朋友聽。其實係啊，我哋雖然未必係完全好足夠，咁但如果我哋都仲有有一點二嘅力量咧，其實我哋每人 share 嘅時候咧，即係每人都分享嘅時候咧，呢個世界咧就會變得更加美好咯。 嗯，即係教下小朋友咧，就係、是、我哋雖然行住一小步，但大家都行一小步咧，就會行住一大步啦。 是啊，所以咧最近听到一个咧好感人嘅例子，就系话有个即系有个即系成年人啦，喺巴士上佢真系冇戴口罩，咁啲人就觉得哇，做咩呢个时候你都唔戴口罩咁惊啊？即系啲歧视啊，啲咩眼光？但后来咧问翻，哦，原来佢真系买唔到口罩，因为你知其实总有好多人咧未必识得上网买，或者即系未必排到队啊。咁，于是乎听到佢，咁佢又要去医院复诊，咁于是乎咧，即系巴士上听到佢咁样嘅情况咧，即系啊开始咧有人咧陆陆续续就啊，我俾一个俾佢。咁慢慢咧，其實咁你身邊人就哇，其實你唔好諗住，哎一個唔多，多我一個唔多啦，係咪？一個口罩幫唔到啲乜？但其實唔係嘅，啲人真係可能正正因為你呢個口罩或者其他嘅生活用品咧，其實幫到佢好大忙。咁所以咧，其實上網我見到一句説話，我自己都好感動嘅，想分享下。佢就講到話，相真咧一定不足，但相分咧即係一齊分享啦，就係有餘。我覺得咧，即係呢個係一個我哋可以把呢個時機咧，係教小朋友，特別係分享呢個品格咯。 嗯。都系，咁我哋咧的而且确系，如果系样样嘢都争嘅时候咧，就样样嘢都唔会足够。如果你识得分享咧，就大家都有得啦啊！咁呢个真系相当之好。好啦，嗱，我哋喺呢个时候咧，咁啊，当然啦，最坏嘅时代，我哋可以训练佢，就是、第一啦。咁啊 ，Rainbow 就话可以分享啦。仲有冇其他咧？我哋可以教导小朋友嘅一啲嘅关键嘅情况咧？ 我觉得咧，第二样好紧要咧，其实一个乐观嘅性格或者乐观呢、这个都是一个品格嚟。其实咧，我哋身处呢个环境咧，每日都听到好大量嘅负面资讯，你觉唔觉得？即系啊，有几多确诊啊，或者啊，我哋又揸唔到口罩啦，或者啊，连厕纸都俾人打劫、啊。其实呢啲咧，即系面对呢啲咁嘅处境咧，其实你会觉得真系好多负面消息好沉，即系个心情好低落啊。咁但系呢个时候，我哋更加要训练自己啦，同埋身边嘅小朋友咧，面对困难咧，其实都用一个可以好积极乐观嘅心态嘅，即系唔好睇到咁啊死啦死啦，下一个会唔会轮到我咧？好担心，或者有阵时有啲家长好夸张噶嘛，有冇听过？即系咧每一个钟头咧就将自己只手咧摆喺小朋友嘅额头上面，你估做啲乜嘢？ 就系量体温。 系啦，好担心小朋友咧，即系发烧啊，然后死啦，咁点算？会唔会感染咗呢个肺炎啊？等等，嗱，其实咧有时好多时候我哋过于忧虑嘅，咁所以咧乐观咧呢、这个积极嘅我哋呢个心态或者呢个品格咧，其实就好值得咧喺呢个时候咧都要咧培养小朋友呢样嘢咯。咁咧我记得咧我细个咧睇过一个电影啊，呢个电影都好出名嘅，咁佢叫做 Life is Beautiful 啊，即系有中文就叫做美丽人生啦，或者叫。一个快乐的传说，其实呢个电影咧，我最近都成日都谂翻起啊。 嗯，有啲咩特别嘅 point 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关于乐观， 因为咧，系啊，因为咧呢一个电影简单地咧就讲一个意大利一对犹太父子咧被即系送去入集中营啦，咁面对好多一啲即系不合理嘅待遇或者系好悲惨嘅嘢。咁呢个爸爸咧就对呢个五岁嘅仔就话啊，其实呢啲好多嘢咧，我哋而家系喺一个游戏里面噶，我哋要玩一啲嘢咧，接受一啲嘅集中营一啲嘅训练咧规矩咧，系因为我哋要换取一个大奖，有个大坦克车等等。其实咧，我觉得最感动就是这个好像这个电影咁啊，爸爸妈妈即是这个爸爸同个仔送去集中营咁，虽然个环境好像我们在香港咁都是比较即是有时候我们会悲观啲或者不知道怎样处理，但呢这个爸爸呢就反而调返转将这个呢改变不了个环境，但可以改变什么 心境啊嘛， 咁、 令到小朋友咧喺處於呢個環境裏面咧，都有一個樂觀嘅積極心態。咁同樣地，我都覺得而家今日嘅香港都好需要呢樣嘢咯，即係爸爸媽媽咧都要有一個樂觀嘅態度去教小朋友，即係唔好將你自己一啲負面情緒或者一啲咧好似擔心咧，即係調翻轉，好似一個病毒咁散發開去，其實咧亦都係我哋要留意嘅地方咯。 嗯，都係啊。咁如果我自己嘅心態咧好嘅話咧，無論係乜嘢環境，我哋都可以樂觀面對啊，咁都可以解決更加多嘅問題噶。如果唔係咧，下悲觀咧，都係好似下碰壁嘅啫，越嚟越悲嘅啫。 係啊，然後大家就喺屋企咧唉聲嘆氣啊，然後其實咧即係幫唔到件事，反而我哋諗啊點樣積極啲、樂觀啲啊。譬如我哋講真啦，樂觀底下亦都有另一個品格，我哋成日都好想去培養，就是、一個叫感恩啊。 感恩 係係啊，有時咧特別我唔知啦，即係而家面對疫情，其實咧都幾打擾咗我哋原本好多計劃嘅。你發唔發現啊？ 不過啊，係啊，無論係即係衣食住行啊，或者娛樂啊，娛樂更甚啦，冇曬係咪？ 係啊，可能我哋有啲朋友有仔 plan 咗去旅行，啊又冇得而家可能禁止出境，或者去到要隔離，咁可能 plan 咗好多嘢咧。其實呢個都正正一個一個好嘅時機，俾我哋反思翻我哋嘅生命啊。即係其實咧，我哋有冇一個感恩嘅心咧？即係譬如啊，原來我哋平時都覺得好理想當然嘅嘢咧，即係啊去旅行係必然噶啦，廁紙呢啲嚇冇理由冇噶。咁但如果而家今日，其實可能你真係為咗屋企仲仍然有廁紙啊，有米咧，其實你都可以好感恩嘅。其實， 咁呢三方面咧，分享啦、樂觀啦、感恩啦，大家咧都可以好好地咧去到教導小朋友啦。咁但係教導小朋友嘅時候咧，可能家長都未必懂得用啲咩竅門啊方法，令到啲小朋友更加容易吸收呢幾方面嘅、哦。 是啊，咁不过呢虽然系咁，但我觉得呢最重要呢就系即系父母即系嗰个以身作则啊，身教言教，虽然好老套，但真系好切实嘅。即系例如头先都讲啦，啊如果父母都识得分享嘅，无论系分享啲日用品身边嘅人啊，或者分享一啲好嘅说话，其实呢你已经系做緊一个一个好嘅榜样俾小朋友啦。又或者头先咁讲啊，即系我哋呢本身都抱住一个积极乐观开朗嘅心态去面对呢个疫情嘅时候，其实不知不觉间呢你小朋友都会被感染嘅，又或者你好似咁讲啊，我每日都好感恩，哇！原来咧，我哋起到身，有生命气息，哇！我哋咧有衣有食，我哋就好知足啦。其实呢啲咧都系一个，即系我哋讲紧一个榜样咯。同埋咧，我记得咧以前睇过一篇文章啊， 系 你估下小朋友大个之后咧，最记得父母有七件事情嘅，你估下系啲乜嘢啦？ 记得七件事情， 唔使你讲，系啊，唔需要讲晒全部。不过你估下，或者你自己嘅经验里面，你记得父母系啲咩咧？ 爸爸妈妈陪我玩啦、啊。爸爸媽媽鬧我，其實我都會記得啦，係啦，即係有好有唔好嘅，我都會有部分嘅片段咧，係特別深刻咧，係記喺個腦海入邊嘅。 係啊，其實嘛，你嗰啲咧都好正確啊。咁咧，我睇完嗰篇文章咧，其中一樣嘢咧，佢就話咯，啊，原來咧小朋友大個之後咧，最記得父母七件事，其中一樣嘢係咩咧？就係、是、父母喺壓力啦或者困難底下個樣啊。即係嗰個模樣，點樣處理啲嘅唔開心啊、壓力啊？其實正正就而家香港的情況咯。即係究竟你每日都係頭先咁講，每日都唉聲嘆放負能量啦，定每日咧都係可以用一個樂觀積極嘅心態面對咧？其實咧，小朋友真係咧不知不覺間咧學咗我哋嘅。 哦，所以如果家長咧想要有一個樂觀、開心、識感恩又識分享嘅小朋友咧，就自己不如身教啦。做好呢幾樣嘢先，唔好成日黑口黑面，唔好成日唉聲嘆氣。咁小朋友咧見到你，誒而家逆境、哦，真係逆境、哦。咁爸爸媽媽都可以咁成日帶住笑容樂觀面對嘅，咁佢就會學咗呢一個人生態度啦，係咪？ 系啦，所以我哋都要发挥好似香港咁讲，我哋成个狮子山噶嘛，系咪？狮子山精神就我哋啲互助互爱啦，同埋我哋最近一句说话都好好，都想鼓励大家，爱咧系比咩病毒强嘅。 系，当然啦。好啦，今日朝头早唔该晒 Rainbow 你嘅分享啦，咁我哋下次再倾过，唔该晒，拜拜， 拜拜。 呢段时间咧，真系要好好地加强一下咧，就系卫生，以及咧教埋小朋友品格都好紧要噶。品格攞足100分啊！呢样嘢咧，都系作为成长好重要嘅一步嚟噶。 像个自由身，有过优越名次，再考高分，今天都没意思。挑剔我说每个字，挑剔过我几多次，只因。 知旧事。被爱的当天，每次经历平分之，你都加分颁加许状很多次。今天爱你，只得到你非议，眼泪也发现一根刺，令我位置沦落至此。从前爱满分，但今天已扣分，避不开一直宠爱你十个女生，每日要忙着与别人去竞争，把整体放念越会变心。从前爱满分，现今只有八分，极之亲密的爱侣已降温，欣赏我，欣赏我，欣赏完便没吸引。 呢段时间都可以多啲欣赏一下咧小朋友嘅优点嘅。室外温度19度，相对湿度75%啊。早上嘅时间咧，咁啊揾嚟一首嘅作品叫做曾若华，有嚟自佢嘅一首歌曲叫做《零分》。 晨光追踪31，晨光追踪31。 哇，好似好耐咧冇喺呢一个环节出现咁啦，系啊，自我隔离咗好一段时间啦，今朝咧终于可以出嚟啊，同阿罗启新倾下电话先。早晨，罗启新。 早晨啊，彭仔。 系啊，我系彭仔啊。 哇，真系久别相逢啊。 系啊，你点啊？别来无恙吗？ 哦，即系冇啊，几好啊，咪日日翻工啊咁样咯。喂，我想问下你啊，你啲口罩得唔得啊？够唔够啊？ 哎呀，真系石果仅存嗰啲咯， 系咪？哎，我已经重用噶啦。即系隔离咗一排之后， 不过咧系需要自己都要有啲个人即系私人买嘅储备咯，即系唔能够靠晒即系公司喺度爱嚟备应急用嘅嗰啲，咁啊都系好劲住用嘅。而家我哋 呢边咧就只系入厂嘅时候可以攞一个咯，平时嗰啲就靠自己咯。咁我就衰啲嘅，我咧就有啲口罩咧就系翻去大家唔好学啊，因为譬如我去行山嘅时候咧，我系唔需要戴口罩噶嘛。不过你见到人咧喺礼貌上咧，你戴咗好啲嘅，咁所以我就会喺将嗰啲咧就系重用啊。 哦，即系我嗰啲系礼仪式口罩， 礼仪式口罩。 禮儀式口罩， 喂，咁啊嗱，你呢啲系高层嘅口罩的故事啊？ 点解嘅？ 基层嘅口罩故事系点咧？ 我因为政府物资，所以系高层啊。 唔系，你即系你高级啊嘛，嗱，你高层都唔够用。咁但系基层嘅阴功啦，啊，今晚咧8点钟铿锵集咧就会讲下基层口罩的故事啊，吓，就系讲下个独居婆婆咧点样一罩走天涯啦， 哇， 吓。另外有个大叔咧， 我谂真系大有人在啊！呢啲 系啊， 呢啲古仔 有个大叔咧自制温暖牌口罩啊，系啊， 得唔得嘅咧？ 冇办法啦，即系咁你买唔到，就算有得俾你买，你唔够钱买啊？ 系啊，依家好啲啦，依家。希望跟住都會正常翻啦嚇。 咁啊，另外有劏房户啦，啲小朋友咧就即係冇口罩啊，你知啊，幾個細路咁樣，佢哋足不出户喎，哇！即係困喺間房裏邊咧，即係 困獸鬥 嘅問題噶都。 哦，你又講得啱喎。 係啊， 一個抗疫嘅環境底下，其實都有唔少市民咧，都可能有情緒上嘅困擾都未。 係啊，呢排咧行街嘅時候咧，如果你喺個街邊度咧，見到有啲俾人劈咗落地嘅口罩，你零舍硬眼嘅。 我冇见过喎，咁又真係。 係囉。 冇见过啊，通常都係喺垃圾桶里面见到扎起咗㗎囉。 係啦，咁嗰啲清洁工人呢，咁点样去到处理呢啲被抛嘅口罩呢？仲有喎，仲有跨境货车司机啊。 係。 係啦，咁佢哋淨係呢每一次呢都係要返大陆做嘢㗎嘛。 係啊，中港两地 穿梭。咁究竟佢哋呢即係咪全日戴住口罩唔可以除嘅呢？ 哇，咁好多嘅人物 可以牵涉入呢个故事里边，呢、 這 个呢、這个新闻故事里边咯。 咁啊，今晚就睇下啦。即系如果你系嗰啲囤积嗰啲咧，你都要谂下啊，嗰啲基层咧，啊冇口罩日子点过咧咁样。 我冇囤积啊， 我梗系知你冇啦。你根本你根本个人就今日唔知听日事，你点会为将来打算咧？ 我有为我嘅同事打算噶。 系啊，咁去到咧呢、這个日常八点半啦， 系 咁啊，亦都会讲下咧，就喺呢一个疫情底下咧。嗰啲老师啊，点样努力嘅啦吓？即系而家又话呢个网上教学啦， 出啲题目喺网上出啲题目俾啲同学等佢哋做。 系啦，仲要咧，即系睇睇，即系你知啦，咁啊要上镜噶嘛，系嘛？ 要上镜？哦，即系如果佢用视像系咪啊？ 系啊， 拍片 视像嗰啲，仲要俾嗰啲同学嘅屋企人见到你噶嘛？ 吓、啊？有儀容上面嘅關注啊！而家 咪即係譬如啊，哇！你個老師原來咁樣教嘢嘅，咁啊嗱，咁樣都唔頂噶嘛，係嘛？ 咁又唔會嘅，咁都係平時咁教學。喂，不過咧講真的，有啲同事咧，即係有仔女嗰啲咧，都大家呢排咧講開就話，喂，你啲細路咧，佢哋啲學校或者老師咧點樣俾功課佢哋做啊？係咪真係會有online 啊？又啊，或者有啲視像嘅教學啊咁？咁咧，其中有個同事話咧，真係咧班主任咧係有咧係定時咧打電話去家訪嘅。即系打电话 check 下，诶、哎，同学喺咪度？然之后跟住咧就同同学讲咧，就有一啲嘅练习咧喺网上咧系俾你做噶，咁咁同学咧即系几岁人仔咧都几妙啊！佢答翻老师话：哦，其实都唔使噶啦，有心啦，即系惊佢闷啦，佢以为。 哎呀，阴公啦！啊，咁啊，跟住咧去到九点半啦，有另外一个节目啊，叫《非常暴族》啊，就 系、 是、有大家。啊，咁啊有個女主持啦，就係呢個 BBC 嘅女主持啦， 啊 ，Lavina， 佢咧就啊呢個女仔咧，你睇佢咧，即係靚都幾靚女嘅，咁佢咧個節目咧就係佢要去到咧剛果嗰度啊。住喺嗰啲土人屋企啊， 即係又係嗰啲弱質女流去闖蕩， 都唔係弱嘅，原來 佢係好 tough 嘅， 譬如咧見到佢咧，有啲族人咧，俾第二個族人嗰啲咧掹咗入去個森林嗰度打咧，佢真係干涉人嘅喎嚇。 嚇！佢唔驚冇命啊？ 係，即係你知有陣時咧，歐洲人咧，佢哋咧見到有啲唔正義嘅嘢咧，佢哋會出頭噶嘛。咁、哦、今次咧，佢咧就會睇到一樣新嘢啦。 係 原來咧喺啲部族裏面咧都有欺凌嘅，譬如有某一啲部族係巴閉啲嘅，就蝦第啲咁樣。有一個咧就係、是、叫做班圖族嘅，佢個名叫阿 Prince， 佢即係當自己皇帝咁樣嚇。 王子 佢真係黑人啦、啊，打人啦、啊，又用槍指住人啦、啊、咁樣。 有槍嘅咩？ 系佢哋有 英枪定系气枪定系真枪啊？ 真枪，佢哋气枪反而少啊吓。咁咧佢就哇拖啲人入去森林度打到头头破血流啦咁样。咁、 哦、 啊结果咧啊俾人告上法庭喎。 吓、哦、变咗法庭。 原来当地都有法庭嘅，但系嗰个唔系法官啦。 系咩啊？ 系嗰个 巫师 长 啊，酋长。 酋长 即系村长咁样、 啊、 主持公道。 而家巫师啊爽啊，即系巫师判你咧都唔使啊。佢同你落啲符咒咧，你就已經搞掂你啊！真 咁，佢一定大公無私啦！ 哇，食得好靚啊！呢個字， 喂，佢小白同阿 O 咧，叫我哋快手聲夠鐘啦、 哦！ 我哋講得太耐啦，太興奮啦，同你一齊傾偈，羅啟新。好啦，咁今晚記得睇下立下呢個港台電視31有呢啲節目啦嚇， 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再有四名由钻石公主号返港的港人初步确诊感染新型肺炎，他们由火炭骏洋邨送往玛丽医院治疗。超过200名港人从钻石公主号返港之后，先后分批被安排在骏洋邨强制检疫14日。北角福慧精舍佛堂再有2名善信确诊，另外有人需要检疫。 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有关的个案显示佛堂可能有环境污染物，包括病毒飞沫，认为卫生防护中心彻底消毒的做法合适。曾其恩认为住在同一大厦的居民不用过分担心，只要彻底清洁就可以。东区区议员李宇信说，涉事大厦的业主立案法团有聘请清洁公司消毒，批评卫生防护中心未有主动联络法团或者区议员，认为中心在有确诊个案之后的第二日才派人到场消毒是太迟。南韩新增161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至今累计763宗新增一宗的死亡个案，是当地第七宗死亡个案。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在全球蔓延，美国会视察情况封锁部分的口岸。他认为美国有全球最好的医生，疫情在当地可以受控。特朗普又说，早前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相信习近平致力控制疫情，最终可以解决问题。另一方面，有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政府早前安排两架包机接载钻石公主号上328名美国公民回国，但有14名确诊感染，是证实确诊但是未有症状的乘客，亦都是获准搭包机回国。特朗普事前并不知情，他对此感到非常愤怒，并对白宫代理幕僚长马尔雅尼等的官员表达不满。香港仔黄竹坑发现怀疑爆炸品，警方一度封锁现场处理，现在已经解封。警方朝早大约7:30接报，黄竹坑道44号盛德工业大厦对开的行人路，发现一枚怀疑炮弹物体，爆炸品处理科人员到场处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潮湿，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041点，跌265点，总成交金额7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2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59点，升3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4元，跌7元；阿里巴巴206.2，跌6.4；中汇集团5.22，跌1.4；中国平安89.9，跌1.1；美团点评100.5，跌2.6；汇丰控股56.8，升1.5；建设银行6.4，跌6仙；小米集团12.48，跌2.8；中国海洋石油11.84元，跌3.4；友邦保险78.25元，跌8.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2，日元111.58，瑞士法郎0.981，澳元0.661，加元1.327，新西兰元0.632，人民币7.038，英镑对美元1.295，欧元对美元1.083。港金现价报15,460元，升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3.74美元，卖出1,664.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挤塞啊，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噶。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天桥去翻启祥道慢车啦，影响到龙翔道去翻观塘道挤塞，车龙过咗龙盘苑啊，就是伟业街天桥去翻启祥道慢车啦，影响到龙翔道去翻观塘道，龙尾是过咗龙盘苑噶。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出返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区走廊水街方向坚尼地城，同埋东区走廊西行东隧出口方向中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知识，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早晨九点三十八分，享乐时代是彭仔。喂，早晨彭仔。 早，继续早。早晨，同听众打招呼啦吓。喂，晨光的听众朋友，系今朝早咧，我的享乐时代先嚟问一下先，有冇回音啊？ 冇回音， 冇回音。 讲多啲先，讲多啲先 check 咗先吓。诶，如果唔系就好似平时我哋要，因为我唔知道附近。因为而家喺呢一个嘅办公地方咧，唔知道附近有冇人开住收音机啊嘛吓，如果有咧就需要check 下，哎究竟有咧就要识一识先。好，喂，今朝早咧，我彭仔呢一个嘅享乐时代咧，就同大家咧即系点样喺抗疫期间咧都不忘娱乐一下。咁其中咧即系最简单嘅，不外乎咧就系安坐家中听收音机啦，又或者系开住个电脑啊，又或者系开住个电视啊，咁嚟到去搵娱乐啦。咁如果你系系中意睇戏嘅话咧，朋友咧可能会选择一就所谓煲剧啦，再唔系咧就咩咧就煲碟啦。又或者而家啲可以有 online 嘅串流平台睇电影都可以咁样。好啦，咁过去呢个星期咧，彭姐就选择咗咧就系、是、留在家中咧就系、是、煲碟嘅。 啊，你睇咗呢个上流寄生虫未啊？好想问你。 我未啊，系未 啊， 系啊，因为我谂住上飞机睇。 好啦好啦好啦， 我谂住试下咧， 如意算盘系啦，如意算盘打得响 嘅 话， 咧咁我就谂住系飞机嘅时候先睇吓。咁我咧就哇呢、這个礼拜六日咧，原来我数一数自己咧都几狂睇、啊、得。 系 我睇咗一二三。 四五套戏、哦。 哇，咁劲！你唔攰啊？五套戏、哦，五套哦、一套戏两个钟头，你疯狂马拉松式睇戏、哦。 都系噶，嗱，除咗系睇，有啲系自己买，之前买咗影碟，咁、煲碟啦，咁亦都有咧，就系、是、用啲串流平台，有啲咪俾月费嘅，咁就可以即系、投影翻落个大电视度，咁你咪电视度一样可以睇到呢个电影啦。咁啊，用两种唔同嘅形式嚟到去拣选想睇嘅电影。咁啊，总共咧我睇咗有成五套电影，想今朝咧同大家咧即系叫做介绍兼分享啦。即系如果你都宅在家吓，宅在家嘅时候咧，可以选择咧啊，系咪可以睇下电影咧咁？嗱、我睇咗几套嘅，包括咗有呢一个嘅华语电影，我睇咗反校， 反校，哇， 系啊， 重口味，重口味之作。 喂 ，OK， 喂，等等先，我想讲你嗰五套系咪全部都系重口味啊？比较惊吓啊、惊栗咁样噶，全部都系、 都诶，唔系个种类都几多元化。嗱，我先讲啊，睇咗咩啦？睇咗反校啦，呢、這个台湾电影啦。咁睇咗咧呢一个嘅沙海四十七米狂沙出笼， 沙海系鲨鱼个沙，听众留意翻系啦， 系啦，佢西片嚟嘅，咁其实系惊栗片啊，即系鲨鱼，即系大白鲨嗰啲 friend 啦，英文佢叫咩 ？47 meters down uncaged。因为其实呢一套咧系之前有一套咧系一样系咩又系四十七米下咁样嘅，又系讲两个女仔咧就去参观嗰啲喺深海度睇猎鲨嘅状况，咁点知咧混咗喺个笼入边，跟住啲鲨鱼点样袭击佢逃生嘅，咁而家呢个第二集啦，第二集系另一个完全古仔，就讲另外一班嘅美少女咧走去洞穴度潜水，点知喺洞穴里边有哇唔知咩离奇嘅鲨鱼。就走出嚟咁样又咬死啲人咁咁 通常得 个 女主角临尾即係最尾嗰、那个女主角唔使死，其他全部都支离破碎㗎。 係通常你估到边啲会死先嘅。 係有啲有啲出嚟呢声大大呀，或者呢太搔首弄姿卖弄性感嗰啲，第一个就死㗎啦。係啦。 仲会好惨嘅死得。 係死状恐怖啊。 好，咁第二套啦，第三套呢我就睇咗呢一个嘅卡通片。 卡通片。 係啦，动画。就是爱登士家庭， 爱登士家庭 系啦，新出了一套咪动画拍摄嘅、 我仲以为你会看喵添， 喵 喵喵，我看了咯，之前已经 冇新嘅啦咩，已经 冇新嘅啦，嗰、那个咩叫永远的朋友嘛， 系 咪讲嗰套啊你？ 系啊系啊系啊， 咪介绍咗咯，我冇介绍过，我同你讲过啦，可能吓， 喂都几 update 呢个爱登士家庭，其实可能上咗画一个月到，佢咁快已经出 了。 过 一 个 月，呢、 這 个真系要考究啊！但肯定唔止一个月。好啦，嗱咁然之后跟住我仲睇咗咩咧？就睇咗一套咧，就又系恐怖片啦、以为恐怖片就系《闪灵》嘅后续啦。 哦，安眠医生 系啊，安眠医生啊 ，Doctor Sleep 啊，咁啊睇咗呢一套，跟住仲有第五套咧睇咗咧，就呢套咧真系冇谂住睇嘅，但系反正又喺度啊睇下啦，就谂住捧阿 J Lo 场嘅，系、啦 ，J Lo 咧之前咧其实真系正。整雞上咗套咧都唔知道，咁就叫做咧《艷舞大道》，英文叫做英文就唔係，中文叫《艷舞大道》， 係 啦，咁咧就總共五套，係咪好唔同啊？啲品種都 嗱，其實咧頭嗰四套咧都有啲驚栗啊、驚嚇味道嘅，係Jennifer Lopez 嗰套咧就比較咧即係正面啲，不過咧我反而覺得咧即係阿 J Lo 嗰套咧其實都幾悶，我睇完之後你覺唔覺得啊？有啊，我睇完之後就覺得成套戲真係不知所謂，唔知拍乜嘢。 真係咧唔同嘅成長背景或者係人生閲歷唔同咧，真係睇嘅嘢真係唔同啲 嘅。你覺得好好睇係 嘛？我想講啲五套電影入邊咧，我真係我最中意嘅係 J Lo 呢一套《艷舞大道》啊， 所以話你同 阿 O 咧就觉得咧系闷到离晒谱啦，不知所谓啦，其实。但我反而觉得咧，喂 J Lo 难得佢拍一套咧、本身咧呢一套嘅《艳舞大道》咧，佢系讲咩咧？就系讲翻咧喺呢一个嘅金融风暴啊，2008年之前嗰啲嘅艳舞跳艳舞啊 ，pole dance 即系钢管舞嗰啲嘅咸湿嘅场地咧，佢嗰啲女仔点样求生啦？喺嗰一段时间，即系2008年之前咧，系点样风光啦？点样去搵啲男人钱？啲男人点样狂使？使 錢面不改容啊，嗰種嘅生活嘅即係燈紅酒綠嘅生活。然之後跟住就講08年咧一個金融海嘯之後， 佢哋轉型啊，要轉型 轉型啊，點樣捱落去啊，或者點樣咧係更加偏鋒地去揾啲男人錢，而嗰啲男人佢哋咧即係喺個電影入邊咧就講到嗰啲男人其實都唔抵爭嘅，因為佢哋係金融大鱷嚟啊本身，咁所以咧。揾佢哋嘅錢咧，一啲都唔覺得咧，即係呃佢哋錢咧，係做緊啲唔見得光嘅事，又或者覺得咧，好似好正義凛然咁樣。咁咧，成個電影咧，個故仔就咁講。咁佢咧難得嘅地方就係咧 ，Jennifer Lopez 係一個咁出名嘅荷里活嘅明星，係嘛？咁又唱歌又咁勁，但係佢呢一套電影咧，佢係自己咧做一個配角嘅啫。 嗰、那個華裔嗰個女仔做主角啊。 係啦，咁喺呢個電影入面咧，其實個主軸嘅女主角咧，佢係圍繞住一位嘅華人移民啊嘅女孩子咧嚟到講佢喺呢一個圈入面點樣去打滾拼命去揾錢咁嘅。咁、嗰個女主角咧，其實咧就係、之前咧做一個我的。超豪男友嗰套電影入面嘅華裔女演員，係啦，叫阿 Constance Wu， 姓吳嘅，係啦，吳恬咩咧？唔記得咗添。阿Constance， 咁佢咧就係、做嗰女主角。咁呢套電影入面咧，佢有啲手法咧係用咗。是半紀錄片形式咁樣嘅，因為佢嗰個嘅主調咧，佢個故仔咧就係、講有一個嘅女記者去訪問呢一啲嘅艷舞女郎，即係跳鋼管舞嘅女郎，事源就有一啲嘅行騙案咧係爆出咗喺呢一個嘅華爾街，咁啊。所以佢呢套電影都係講話係真人真事係改編嘅。 吳恬敏啊，嗰、那個女仔叫 吳恬敏， 阿敏仔係啦，敏姐， 敏姐，敏 姐， 敏妹啊。好啦，咁呢個係真人真事改編咯。咁所以佢入邊講嘅嗰、個故事咧，佢個脈絡咧就都幾清晰嘅，都係講翻啲女仔點樣去拼命揾錢啊咁。咁其中裏邊咧係有點解彭仔會覺得好睇咧？就係、除咗佢嘅手法咧係用咗半紀錄片嘅形式啦。咁同時咧，講啲女仔佢哋自己嗰個辛酸史咧，當然電影咧係有陣時會，你會覺得哇有冇搞錯咁樣講，擺明佢哋係偷呃拐騙，又有沾染毒品啊咁樣嘅，又鹹鹹濕濕咁，咁嚟到講一啲故事，好似美化咗呢個行業喎咁。是的，是會有一種這樣的狀況，但是當然你作為觀眾，你離開了那個電影院，你離開了那個熒幕之後，你自己都要清晰回你身處的現實是什麼啦。但是當你入戲院的時候，電影是夢工場來的嘛，那你就當發下夢先咯。 是的，這個都是女人當自強的一個系列來的，我自己覺得。 都是，同埋呢，其實它整個電影呢有一個的重心呢，嗰、那個嘅價值觀我唔知道大家認唔認同啦，就係佢講到你啲人就話我哋嗰啲艷舞女郎咧就去呃嗰啲男人嘅錢啦，甚至乎落藥即係迷暈佢哋，然之後跟住咧就攞起信用卡嚟到去呃錢呢一個罪行咧，佢哋將佢咧變化成為咧，其實成個世界何嘗唔係一個 賭場 大嘅一個艷舞場，大家都係弱肉強食㗎啦咁。即係佢將呢件事咧，即係發到咁大，就好似咧俾大家有一個反省咁樣，係啦。咁喺入邊咧就都講到嗰啲辛酸嘅地方嘅，一個女仔即係好窮嘅，咁移民去到美國，咁開始都唔知做咩好，咁跟住知道係跳艷舞咧。嗱，佢係跳艷舞咧，有即係自己跳艷舞嘅規矩，即係所謂好似以前 紅有紅規。 古代賣藝不賣身， 系啦，佢就嗤之以鼻嘅。對於賣身嗰啲女仔，就覺得我秒你咁樣， 係咁樣，即係佢咁樣覺得自己，所以清高丁咁多啦，叫丁咁多咁樣。咁所以佢哋即係純粹係賣藝咁。咁但喺個過程入面咧，就點樣去揾多啲錢咧？啊，即係都叫見識到咧，有另一個行業咧，佢哋嗰個揾錢嘅伎倆原來係咁。咁所以你如果係從一個 猎奇嘅角度咧，你又可以睇得到有多少少呢个世界入边嘅唔知系咪全部真相啦，起码了解少少啊。咁另外就係睇個人與人之間，因為佢講好多咧，即係女仔自己圈中咧，佢哋點樣去互相幫忙啊？雖然揾食困難，又會係俾同行咧蝦，咁但係佢哋都會咧有一啲即係姊妹情深嘅嗰啲刻畫啊， 閨蜜聚會拆禮物係咪 啊？係啊，拆禮物啦，同埋即係當中係有一啲觸動到男仔好女仔好啦，即係人與人之間嗰種嘅情感咯。 係咁啊，有種互相幫忙啊，特別喺抗疫 系列，所以我又覺得好似阿O講得咁差咯，套電影。 我feedback 翻一句先，嗱你嗰啲觀點我都好認同嘅，但係我唯一覺得咧呢部戲咧個范博偉咧去到中後段咧有啲脱軌啊，因為咧講到咧嗰個懷孕女仔咧，原先都有買好多名牌包包噶嘛，咁你可以變賣咗啲包包，你突然間好似兩三日之間全部錢乜都冇曬咁樣，咁我就覺得嗰個過渡咧，即係可能真人真事，即係突然間佢真係使盡圓滑啦，冇曬啲錢啊剩，但係佢好快咯嗰個位，我覺得嚇，琴日仲同你講緊。哇！買咗幾多個袋喎？其實嗰啲袋攞嚟變現，又話住大屋咁樣，咁你唔使一住大屋兩三日之後， 買咗間屋咪得咯？ 係咯係咯咁樣，所以我有啲拗頭嘅嗰個位。不過即係電影始終係電影。 位咧，我冇諗到啊，因為我都投入咗入嗰個電影世界入邊嘅時間。 哎呀，我反而想多聽你講反校，但係哎呀， 冇啦，冇時間啦。咪反校咧，我就一句啫，我就覺得嚇、啊，好似咁短嘅咁套戲，咁快做完嘅，原來已經做咗成超過。 是啊，是不是太好看啊？是不是这样是代表好看啊？吓，彭爷，喂，彭爷呢？喂， 哦，好啦，哎，可能他都知道时间差不多了，自己走了他。 是啊。好似阿彭仔咁样，如果留喺屋企，近排咧放紧嗰啲有薪好无薪嘅假期咧，可能都会啊喺屋企煲下碟，睇下剧啊吓，咁啊一天睇多一点啊，定还是一天爱多一点咧？有呢一首作品嚟自姜涛嘅《一天多一点》。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何小姐，晨光 Morning Call。 喂，你好啊！ 早晨，早晨， 你好啊，何小姐， 好中意你哋啊！ 哦，多谢你先， 系啊，日日都听嘅，日日都听嘅。 我哋都好中意每一位听众噶， 系啊， 好啊，好啊。 喂，何小姐，系咪有个朋友仔生日咧？我想问。 哦，系啊，系啊，琴日生日啊，咁琴日咧同我去食饭， 系 庆祝。 系你朋友叫咩名啊，何小姐 ？Amy，Amy， 生日快乐， 系啊，生日快乐啊！ 喂，咁琴日咧出去食饭咧，咁就成班朋友定系两三个人咁样， 少啲啊？ 几个？ 几个？咁啊？几个？食完即系食之前都要戴口罩啊，要用酒精搓手液洗手啊，咁样我做足晒呢啲食饭嘅礼仪啊，依家嘅吓。 系啊，系啊。 系咪啊？ 系啊，你同阿何小姐你同 Amy 识咗好多年啊？ 十几廿年啦， 哦， 系啊，好耐啦， 系咁啊，有啲咩难忘嘅经历啊？同阿 Amy 可以喺大气电波同我哋倾下偈， 有时一齐去街啊，睇戏啊，去旅行啊，咁样咯， 唉，都系死党做嘅嘢， 系 啊， 不过近期就做唔到啦，即系勉勉强强，你话聚个餐食个生日饭都仲得，你话去旅行咧，近期可能都真系啊。hold 住先啊，系啊，要等疫情过去咗先啊，咁样啊，咁 啊， 喂，咁好姊妹同阿 Amy 有冇即系买啲口罩跟住俾下佢啊？咁啊，最好嘅生日礼物喎，依家 送咗几个俾佢咯，送咗几个俾佢， 系咪啊？嗯， 系啊，送咗几个俾佢，即系预防咯，即系依家疫情严重啊嘛。 系。咁啊，佢有冇回翻礼俾你啊？话唔使啦，俾翻你啦，我自己都够啊，咁样系嘛？ 佢要咗， 系咁啊，都好啊。咁啊，即系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啦。有咩说话要透过大电波祝贺啊 Amy 姐一番咧吓？ 即系身体健康啦，生活愉快啦。顺顺利利一个女快啲大啦，咁样咯。 个女快啲啊，要循序渐进嘅，好难好快咁样，一晚入边，喂，大个咗几岁 啊？要快啲懂事啊嘛，系咪？ 嗯。 好啦，咁你哋又可以快啲再出嚟玩啦 ，wee wee red red 啦，去下旅行啦，好唔好啊？今个早上咧拣嚟咧陈百强啊 ，Danny 嘅作品 啊，系啦，咁啊， 你都中意佢系嘛？我都中意， 中意咗好多年啦。 好，咁啊，今朝早咧拣咗太阳花俾你听啊，又有太阳又有花，系咪好开心咧？ 开心啊！今朝打上嚟， 好啦，多谢你电话， 多谢你电话， 好啦好啦， 拜拜 拜拜。 夏日一张小粉脸，竟可使我儿子见，看见他是我，再不敢随便叫苦或怨天。他的一张小粉脸，照彻我心，叫我能共现实作战，望着那地平线。我相信他感染，愿带着欢笑来为你写诗一篇，想将新诗高歌一遍，将它标记这一天，歌声快乐变成为你添，愿摘太阳花来为你编织冠冕，用快乐欢笑来做我新的起点，新的歌声沙滩响遍，斜阳如醉，暖暖红日就着你的脸，信心他感染，愿带着欢笑来为你写诗一篇， 想将新诗高歌一遍，将它标记这一天，歌声快乐热情为你。 好听的歌曲咧，真系令到个人心情都舒畅。 系啊，多谢听众咧点呢首歌，我哋都有得听，有得跟住一齐唱啊！听日再见，拜拜。